员却掀起党内反弹。北市议员钟沛钧开第一枪，宣布辞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因为系属选策会成员，由秘书长黄建廷担任召集人，周习伟、邱进纯、庄启旺、傅坤奇、黄敏公、刘正宏、李全教、曾明宗、黄昭顺共十人。但李全教曾因贿选被判刑定谳，刘正宏担任苗栗县长期间，同样争议满天飞。 我们还有什么立场去监督民进党的黑金？而未来被提名要参选台南立委的同志，又要拿什么样的立场去质疑民进党黑金？ 不止党公职群起抗议，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罕见发声，劈头就说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黑金不能复辟，要党重新思考。发文时间更刻意选在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媒体提问前。 我刚才也跟侯市长投过电话，我们的共同立场都是一样，绝对是坚持坚定的反对所有的黑金。县市长或议长他们是本来是要来协助找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或新的战将，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有任何的受到影响，但是也要反省检讨。 特地强调跟侯友宜充分沟通，只是朱立伦却没打算调整选策会名单。原本要演绎2024胜选方程式的选策会，如今却可能让国民党重返执政功亏一篑。三立新闻林凯君、邓美君特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芷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哇，刚刚看到现在国民党里面炸锅了耶，因为呢朱立伦钦点的国民党选策会成员又是黑金，主要又是朱立伦人马，所以引爆了党内反弹。好，不只是小鸡跳脚哦，现在连侯友宜也终于醒来做反击了。这个名单出来呢，昨天侯友宜说什么呢？不是还在说我相信党主席，不晓得是不是睡了一夜哦，这个越想越不对劲。今天终于抛文劝朱立伦说黑金不能复辟，那朱立伦今天也表示说哦，已经打过电话来跟侯友宜沟通了，会检讨，但是名单不受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要管你的意思啦。好，所以这个名单呢，除了证明国民党的黑金体质之外呢，也证明小鸡狂喊的世代交替看起来是没希望啦。好，包括这个钟沛钧呢怒辞了文传会的副主委，现在呢新北的蓝营小鸡呢发起联署说要拒绝黑金，那只有陈玉珍这边来缓颊说，哎呀，这些选策会的成员最了解地方，奇怪，有很多大咖也很了解地方啊，怎么干嘛都找这些黑金人士呢？找一些县市首长啊议长不就好了吗？是吗？因为换掉了这些成员会出大事情。什么大事情呢？这个名单哦，让真的有意要选总统的侯友宜能不担心吗？因为昨天不是才有一份政传媒的民调吗？好，做出侯友宜呢在新北市崩盘了，结果今天台湾民意基金会也有最新民调了，全台湾高达54%的民众都对侯友宜落跑选总统非常的不以为然，而且对比五个月之前也都是50%以上哦。好，代表这个五成呢对于侯友宜的落跑态度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觉得很不 OK。 但是侯友宜今天 po 文突然说了现在国际局势不稳定，让大家说诶怎么突然 po 这个，也是蛮冲突的齁。好，因为中国又在玩两手策略了。中国国台办现在说什么呢？说为了要促进两岸健康发展，所以呢海关总署呢决定从3月15号开始恢复台湾白带鱼跟竹夹鱼的输入。诶不是啊，怎么放毒解毒都是你呢？那现在中国你要买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买光光了，国民党当时配合演出呢，现在懒得演咯。好，你看看这个照片，这个画面，桃园市议长邱义胜跑去见上海市委的统战部长，诶统战部长，诶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国民党是等着要被统战吗？好，现在习近平呢在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BBC 说就是要更加施压台湾，让台湾自己屈服。身为台湾人的你，你 OK 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晃晃哥。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打开后。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那么稍后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金平也会加入我们的最新现场。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几天引发了疯狂讨论，国民党的选策会名单一出来，没有想到中 配市长侯友宜会议桌上杜鹃花盛开，但2024国民党想要留案花名似乎。 国民党这边怎么说呢？哦，说这个李全教啊已经服刑完毕啦，排黑子的是党公职啦， 党内要团结。好啦，那现在蓝营内部都炸锅了，现在还能团结来打选战吗？请教正浩。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因为昨天这个名单啊，国民党这个选策会名单，我看完名单后我就戏称嘛，这不是国民党选策会，是傅昆萁的兄弟会。好，我就谈这件事。可问题是，这个名单最有趣的，大家会讲说什么形象啊、争议啊。我这些事情都往后谈，我们先谈比较高层次的。你看到这个名单，我就知道100%朱立伦硬干自己要选总统。100%朱立伦要选总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里面全部是傅昆萁兄弟会，对不对？而最挺朱立伦选总统叫做傅昆萁，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侯友宜发文了。你们先搞清楚侯友宜是怎么样的候选人了。侯友宜是。就算韩国瑜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到你家旁边办造势，他都不出席的人。侯友宜是四大公投，侯友宜都可以说岁月静好的人。侯友宜是南投浮选，明明在被打到快挂了，选前之前也会消失的人。侯友宜是一个事不关己就不会讲话的人。 这次压不住了呢。 对，所以你看哦，侯友宜为什么在这一次哦，忽然在今天早上忽然就发文说，我反黑金等等等等一大堆。换句话说，侯友宜知道这份名单是剑指侯友宜自己来而来的嘛？因为里面是傅昆萁为首的傅昆萁兄弟会，而傅昆萁是现在全国民党派系最挺朱立伦选总统的人选，所以你要搞清楚，侯友宜发文并不是我们要看诸侯大战，错，是侯友宜发现朱立伦要硬干，他发现朱立伦要硬干的时候，不得不发文来处理这条事情，这是一件事。那朱立伦发现侯友宜发文说，朱立伦 也很两光嘛，他就打给侯友宜说，哎呀，我有打给侯友宜，但是侯市长啊，这个我是朱主席，你反黑金，这么巧，我也反黑金欸，我们两个都反黑金欸，那 这么刚好是不是？ 这么刚好，我们理念一致，方向一致，目标一致，哦好，拜拜拜拜，然后挂完后就跟记者讲，有我有打给侯市长，我们都反黑金，但名单不改变、哎。 所以侯友宜就这样被戳平了吗？ 就没有办法嘛，就是至少此时此刻被戳平了嘛，所以侯友宜后面一定会再出招。可是我跟他讲，你看完这名单，我就知道朱立伦硬上，好、所以天佑民进党的部分并不是这个名单，天佑民进党是民进党出现一个可敬的敌人，叫做朱立伦。哎、欸，不要瞧不起朱立伦，朱立伦是留美博士、欸，哎、资历完整、欸，哎，又是美国宪民，对不对？很厉害。所以天佑民进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很多人说，那现在小鸡啊、钟佩君啊、徐巧芯啊这些人都在骂啊，那朱立伦内部会被压不住啊、我跟你讲，我是朱立伦。才不差小钟佩君跟徐巧芯， 为什么这些小鸡都炸过了、欸？ 小鸡最多只能哔哔，什么叫小鸡只能哔哔？很简单哦，我刚刚怎么处理徐巧芯？徐巧芯现在很生气，对不对？ 对， 钟佩君很生气，对不对？刘淑慧很生气，对不对？我是朱立伦，很简单，我把徐巧芯叫过来，在我对面，巧芯啊，你今天要挺我还反我？你挺我，我明天把费鸿泰排不分区。 哦，这样子的话， 讲完徐巧芯就下课了嘛？讲、完徐巧芯就下课了嘛？好，钟佩君，哎，佩君啊，你要挺我还烦我？你挺我是不是？还烦我？你烦我的话，罗志祥就继续跟你闹。你挺我是，我把罗志祥抢到别区。请问钟佩君还能讲话吗？ 哦，所以这个等于是朱立伦要硬干之外，他的权力现在一手抓了嘛？ 你要搞清楚，国民党党主席的权力结构从来跟民进党不一样。民进党是股份有限公司，民进党是派系共治制，所以就算一个人当党主席，在处理任何决议的时候，各派系要有共识才能往下走。国民党是专制制，国民党是一条边的政党。国民党党主席有莫大的权力， 一人独大。 对于朱立伦来说，要处理的人选从来只有侯友宜。至于侯友宜以下的人，包含郭台铭，都不是朱立伦在乎的对象吗？你郭台铭再有钱，你2000亿买得到一张党证吗？买不到，无价，嘿，拍谁？除非你现在跟我来聊，对不对？这是买不到。你徐巧芯，你网络声量再高，百万千万网红，拍谁？你买得到不分区吗？买不到。我不分区一句话，费鸿泰进了不分区，你就当松信的立委，你挺不挺我？马上举白旗变朱家军。钟佩君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局棋坦白讲，我觉得朱立伦看得很透彻，就是他知道他国民党的游戏规则怎么玩的。他知道对于国民党来说，我拿到党主席，我就拿到至高无上的规则制定权。那这个规则制定权可以让他玩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你看哦，对于侯友宜来说，为什么要发文？因为他知道不妙嘛，侯友宜懂规矩嘛，懂行嘛，他知道朱立伦昨天这个名单就朱立伦对侯友宜开的第一枪嘛，接下来第二枪是什么？因为这只是立委提名名单嘛，总统提名还会有一批名单，可这个跟这个名单八九不离十，会加上副主席还有秘书长，所以八九不离十。所以同样名单就说了，同样名单已经说 建请党中央，因为侯友宜民调下滑，正当性不足，绕跑可恶，建请党中央推荐朱立伦当选党主席。 啊，不是这个选立委、选总统都是党主席在玩的， 对嘛？所以说这个局没了嘛，所以侯友宜会生气嘛。可反过来说，民进党爽歪了嘛？民进党爽歪在哪里？第一个，你提名李全教。请问国民党还有什么资格讲邱丽丽？国民党全部下课嘛？你李全教是定谳呢，邱丽丽还没有邱丽丽定谳还很早还有一审、二审、三审，你李全教是定谳呢，对不对？所以请问第一个，你的形象怎么找？第二件事情，提这个名单呢，我跟大家保证，100%提名完会分裂。什么叫提名完会分裂？因为花莲国民党就两个派系嘛。 对， 这派系没有说谁大谁小或谁对谁错，一个是傅昆萁派系。另外一个是张俊，花莲县议长派系嘛。那这两个派系呢，张俊这个派系现在要干嘛？要提魏家贤嘛，前花莲市市长要挑战立委嘛。那魏家贤为了挑战立委，这次花莲市市长是没有连任的哦。他直接交棒给他的弟弟魏家彦嘛。所以你今天傅昆萁来，请问傅昆萁会提名魏家贤？ 当然不会啦。 傅昆萁自己要当立法院院长啊，对不对？一定会分裂嘛。 对。 因为民进党的提名哦，我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包含郑文灿，包含陈其迈，包含林佳龙，我要谈的是，这些是各派系进驻。我现在不是讲形象，就是民进党提名的每一个立法委员的每一个选区，提出来之后派系共识决， 对， 大家派系坐下去，这个人 OK， 对， 才会被提出来嘛。好，我请问，这个人选如果是派系共识决提出来后，会有分裂的可能吗？ 没有啊，因为大家都有提出 来，对嘛，大家都谁 yes 的嘛，这一件事。第二件事，你看这个名单，除了傅昆萁以外，哪一个人近十年有选举过啊？没有这些人都是古代的人物我已经不记得上次庄启旺是什么时候选举。周习伟打老虎是故事书里面的故事 所以提这些人其实可能黑金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朱立伦在塞自己的人马进去嘛。 对对对对，这些人就是自己人马。可问题是他实务上会造成什么你对于选情的判断会跟现实脱离嘛问个很简单的，今天民进党要讨论高雄市的布局。民进党的人选是请教陈其迈然后国民党人选是请教黄昭顺这个落差会不会有点大对不对那你叫刘正宏去处理这个桃竹苗周习伟处理北北基李全教处理台南庄启旺跟黄昭顺处理高雄那傅昆萁处理这个花东宜花东相较于桃园桃竹苗郑文灿在抠对不对中彰投林佳龙在抠然后高高平这个陈其迈在抠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嘛就是这是一个现任的县市长 对 或是刚卸任的县市长 对于当地的了解跟那古代的人物那是完全不能比的嘛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我坦白讲真的很有趣但是我觉得朱立伦为了自己要选总统他真的豁出去而且他真的没在怕。 好所以刚刚郑浩说了你看朱立伦真的硬干了他真的要豁出去没在怕为的就是什么呢他还有悬念嘛想要选总统吗但刚才也讲到一个重点小鸡可以被摸头那侯友宜可以被摸头吗请教一下瑞德哥昨天侯友宜不是才说相信朱主席结果睡了一个晚上态度就变了他说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人民不会接受黑金以任何形式再现真的只是为了黑金吗 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侯友宜一向你看在连续的一连串的事件包括这个外界对他没有去参加那么南投的立委的补选黎明真的选前之夜那么党内外那么多的批评你看侯友宜没有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来澄清或者是驳斥嘛都没有嘛然后却在今天发出这样的一篇声明直接直指国民党黑金不能黑金互辟那么从这个国民党这个相关的名单告诉我们一件事国民党哪来的黑金互辟国民党黑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知道吗那么为什么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名单今天名单上面的人还有人跳出来说谁说我是黑金你知道我是政治破坏你看人家讲的多清多明我都不是就算你判刑定谳了我都是政治破坏你知道那事实上呢为什么我个人把这场这个的侯友宜的反扑那么定位是动物大战因为是猴王大战飞天猪为什么两边各位你要知道有一位总教练一天到晚说自己是总教练但是时常藏着球棒打算上场去打击你知道吗把打者给赶走啊现在本来准备上场打击的那个人今天成了总教练今天叫出来说国民党不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人家要说立伦党主席一通电话没你是怎样一通电话跟你讲国民党当然不能黑金互辟这些人不是负责这些提名的这些人是负责艰困选区那个是协调的。请问一下苗栗县的国民党的立委是艰困选区吗请问一下 国民党这个在新竹县是艰困选区吗？然后呢，在新北啊，新北也好啦，在很多地方是艰困选区吗？那为什么是这些人呢？那么事实上，这些人提出来以后啊，为什么反弹会这么大？那钟沛君啊、这个马上把辞掉文传会的副主委，然后呢，那么徐小新几乎是用哭哽咽哭诉的方式说：“我完了，你知道吗？”意思说年轻人，国民党这样带年轻人呢、啊，我完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各位，你要知道徐小新为什么反弹那么大？谁叫你要相信国民党？谁叫你要具名去检举召集人傅昆萁？你自己要去具名检举，你还相信说 检 举具名检举一定会保护？那结果直接出卖你呀、啊，你知道吗？直接检举人徐小新，徐小新说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你错了，那怎么？我告诉你啦，有时候那么太年轻的就是哦，太相信哦一些你不应该相信的事情啊。那今天这个名单出来，刚刚正浩说是天佑民进党，我个人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根本就是对民进党来讲，直接要送个匾了，惠我良多、你知道吗？好，直接送匾了，你怎么这样子呢？你是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应援后援会应援团吗？对不对？你怎么会弄出这样的一个名单？哎，不是大家我几个字而已啦，社会观感不佳，就是这样子而已嘛。那你明知道这样，你还让他们出来嘛？这些人。没有所谓，我告诉你，国民党昨天都可笑啊！昨天说是要选出清清白白的候选人呐、只有这个候选人公职的这个候选人呢，所以他们要受到排黑条款的这个等要限制，所以他们的目的是选出清清白白。请问你有不清不白的人选出清清白白的人吗？为什么这样讲？难道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朱立伦都骂人家民主进步党是民主傲步党？难道我以后可以直接说你是中国黑金党吗？还是中国更生人党吗？更生人没有错，可问题是他的形象的问题嘛，社会观感不佳嘛。要不然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新北市的议长蒋根煌是很力挺侯友宜，为什么他直接在朱立伦的面前说，就是别人他没意见，傅昆萁就不能当召集人？我问你为什么嘛？可是没有用啊，为什么？主席就跟正浩讲的一样啊。主席最大了，不能随便乱。 对， 你可以提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就最大，我就非要傅昆萁嘛。然后蒋是十个人小组，事实上就是傅昆萁为首嘛、所以这样下去的话会怎样？大家走得瞧嘛。 所以瑞德，你看哦，连这个蒋根煌都跑去杀去朱立伦前面啊，那样不好啊，是不是代表说挺侯派这一招已经完全没有 了？所以今天侯友宜才会气急败坏嘛。昨天还在说党主席一定会处理，后来发现党主席可能把你给处理了，你知道吗？是赶快今天就赶快矛头一换，然后马上就飙出来了。可是你要知道哦，今天连刘家昌都出来接受媒体访问，直接 K 你侯友宜了，对不对？各个不同的，已经第三个民调，各个不同的民调，你侯友宜已经兵败如山倒了，你知道吗？溃不成军了。所以侯友宜发现危机，现在是他的危机了。 对， 所以他如果再不出来，个点点嘛做歹机啊，要不然我问你嘛，侯友宜今天应该说点点做歹机啊，然后为什么要气急败坏的发这篇嘛？他的动作一定很大。哎，新北市议员听说有在集体联署，要针对这个事情，也要跟所以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内战已经开始了，撕裂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当然啦，站在这个等于说旁观者的立场啊，我们当然是希望一个党能够更好，但是显然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发展跟朱立伦讲的完全不一样。 好，但是呢，国民党这边呢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嘛，说什么呢？李全教已经服刑完毕了啊，希望党内团结啦。但这样的黄金阵容呢，李明贤就说他看不懂，我们请教静平哥啊，你看得懂吗？ 我看的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找不到人了。找不到人了，所以找了人会充满一些，现在大家，我觉得现在传出来李全教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证实说他自己真的想辞，他是说他在不在里面都没关系，如果要辞他随时可以辞。 不是啊，可是找不到人了，这跟2019年一样，看起来都找到人，而且还找得到都是同一批人嘛。 有可能啊，但是。 跟九合一选举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他们才会想说，选队会之前傅昆萁就在选队会里面嘛，然后现在是这个2024年的选策会，那觉得把傅昆萁，不过说穿了，其实就是正浩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主席的人马，尤其以傅昆萁为首。所以，但是我知道看到这个名单跟今天的整个风暴，还有侯友宜的开第一枪之后，我只有心里面觉得，就很想唱那首歌，完了完了完了，芭比 Q 了，真的。 太赞了，好励志哦！ 对啊，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感想啊，完了， 为什么我觉得好疗愈？ 完了，完了，完了，barbecue 了，真的是开战了，开战了。我也要告诉国民党的支持者跟国民党的所有的这个党员，现在开战了，那国民党的内战开始了，开打了。这个会超过2019年的残酷。 但你说内战开始了，这换名单会不会出事呢？现在就有人说，那既然很多小鸡就不满了，侯友宜也跳出来了，不能换吗？ 因为这跟侯友宜他自己个人，刚刚他讲的没错啦，跟侯友宜个人信奉的价值完全相违背啦。姑且不管侯友宜是不是大家所讲的，就是那种不沾锅，什么都不碰，哦，不去南投。这不应该说选前最后他其实还是去226去啦，选前最后一页就反正就是大家把他从那时候党中央就是有一些释出一些消息说把他当成战犯来抓战犯、故意这个放风向，就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挨了闷棍就很不爽了啦，反正到现在然后又把选策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那的确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虽然说我要特别强调这个选策会其实大概功能性不大，但是就算是功能性不大，花瓶你也应该要放个像五月的康乃馨，不是放个清明节的话，放个 已经 lanky 啊哟。 对你起码清明节快到了，但是拿去拜拜扫墓就好了，不是放到插到我们的这个党的花瓶上面，这样会感觉会差很多。 但大家也蛮纳闷的，因为九合一那个时候，你们不是也有提名小组跟选策会名单是分开的嘛？但现在看起来，怎么今年这一次只有选策会名单呢、啊？ 九合一的时候，那个提名小组跟选队会，选队会他们其实也有部分，像当时的傅昆萁，他在我们桃园引起了风暴， 嗯， 哦，那他就不敢来碰桃竹苗，桃竹苗这一块就放掉了。那苗栗他也没办法去处理，新竹也摆不平，新竹是朱立伦下去处理了，还亲自跟这个地方吵了一架。那苗栗这边更是僵持不下，所以弄着那个后来中东锦跟刘正宏，反正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结果。所以傅昆萁呢，他就不去处理桃竹苗争议，因为他也见不到主要的 key man， 嗯， 然后他也就是只能往其他地方他熟悉的县市去处理，相对单纯的，所以。九合一跟选队会他们的状况有些是属于避重就轻型的，或者是我不处理烫手山芋块。 嗯。 但是选策会这一次就不一样咯、你是全国的各县市的这个选区的立委。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找线上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起码是一个现任的立委，或者是一个这个比较有形象清新的，或者是你不一定是现任，因为现任立委如果说他有是人家担心，如果说他是球员兼裁判的话，某一个状况，比如说柯志恩、我随便举例啦、我说假设柯志恩啦、县市长也可以，县市长也可以 啊，卢秀燕啊、 蒋万安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柯志恩， 那没有去问过他们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问过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一开始找人找的不是很顺，说有些人就不答应啊，就不接啊，但是再怎么样不接，接到后面变十个，就是七八个、九个、十个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争议的名单。我听说在党内不但中常委有不满，因为中常委现在开中常会只有15分钟的时间、没办法合个言而治、所以已经长期累积的这个这半年多来的不满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会反弹，中常会反弹，然后各县市议会议长、全国政府这个县市、全国各县市政府议长联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国民党的吧，这个没办法否认，但就算没有三分之一，有二分之一，然后其他无党籍偏蓝的都有，像张俊这种状况，所以听说也在酝酿一股茶壶内的风暴，要东南自保，就是切割开、然后开始举起大旗，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刚刚才会讲， 对，要并了是不是 啊？ 大家要反抗了是不是？ 因为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听到郑浩兄有提到说朱立伦他是不是没有放弃那种悬念，的确从这个动作看来是似乎本来以为3月4号，因为我之前有听到党内人士在讲说3月4号败选之后有一个挺猪的大将打电话去台东找议长，跟台东以前的议长吴俊立跟台东的这个饶庆林县长、希望说到时候能够这个帮忙朱立伦还是怎么样、然后结果后来对方就呛这个挺猪的大将说你卖卵啊啦、这个我们只挺最强的人啦、卖孝循啊啦、送他这三句话、所以后来他鼻子摸一摸之后听说回来应该也会不可能不让这个党中央知道这个状况，所以我刚刚讲的台东只是一个冰山之一角跟其中一个县市的缩影，但是我刚刚把如果全国各县市政府议长联谊会这里面有占二分之一以上的国民党跟无党籍偏蓝的县市议长、副议长，虽然有些议长可能刚最近两天被收押或者是干嘛的、那可是呢 有十分之一被收押， 有两位被收押， 我不知道有谁、我就不点名 了、出来挺 猪、可能 就 两个啊， 就云林跟澎湖嘛， 那可是 还有没有外县市我就不知道 了，好啦好啦你们等一下再讲啦害我都乱掉了那至少还有这个其他的有各县市的山头的这个力量，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就不是会去赞同朱立伦跟党中央的做法，而且会跟傅昆萁跟朱立伦会形成两边对立的这个派系，所以我觉得这我会让我情况是让我非常的忧心， 跟非常的忧虑，比2019年到2020年那一次，只是韩跟郭吵个不休，还有挺住啊、挺韩跟非挺韩的这样的，那现在是会变成全面四分五裂。然后这个变成郭还没回来，所以我郭如果看到这种状况，我还要回去吗？ 我也不用回去了。 我要 ，你们已经列得够干净了。 我要捡哪一块拼图？然后那不止民进党笑，柯P大概也这个掩不住那个完全的笑意吧？那民众党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啊，国民党虽然我昨天有看到那个郑浩兄的 po 文说什么为这个打还先输一半， 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他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反正我觉得会有点未战先想。 你刚刚讲的状况， 对，是 输一半，是输一半， 刚刚输一半啊！我说未战先想，所以我就会有 我还有留守。你直接讲 barbecue， 因为已经打成这样了，就已经完全内耗了。然后侯友宜开了第一枪之后，接下来就是各县市的正副议长，然后整个派系串联起来，各派系三头会反扑，然后中常会的这样的一个中常委、状委，那这不是朱立伦一个人能够摆平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三思而后行，看一看整个党内的这个茶壶内的风暴和这个氛围，这个不要一意孤行，否则我觉得会酿成大祸了。 好，所以呢，朱立伦主席啊，刚刚靖平哥说不要一意孤行啊，所以国民党接下来真的 BBQ 了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女学生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哭到不行，因为身上仅存的生活费竟被大妈紧抓不放。 那人家在长门有这个小孩子200块钱，哎，有些老头是这样的，就是哎。 中国广州广东一名女学生从书包拿东西时不小心掉了200人民币，换算台币约900元，被好心人士发现提醒，没想到老妇人看到后立马手刀一把捡走，说什么也不肯还。不但不把钱交出来，大妈还理直气壮，更辩称钞票上有写名字吗？谁捡到就是谁的。妈甚至还要女学生请爸妈出来谈，占为己有的强硬态度不止路人看不下去，网友更是炮火猛轰，痛批这根本是抢不是捡，要女学生不用下跪直接报警。 就是1000块钱要给人家， 最后竟有路人介入劝阻，大妈最后才不情愿地把钱还给女学生，为了不到台币1000块，捡钱侵占还强词夺理，也让不少人摇头，这世代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了。三立新闻黄泉一报道。 会觉得是中国在挖墙脚吗？ 虽然没有停下脚步回应媒体，但赖清德登记前一获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派人洽谈和中国建交，立刻主动要求改讲稿， 位处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的文攻武吓，不择手段的外交打压，还有大玩核战两手策略的种种威胁，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 细数中国对台敌意，包括第一岛链、中国文攻武吓，这些原本不在赖清德讲稿中的内容全成了登记演说重点。 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团结国人，一起拼经济、护民主、强国防、保和平。 手摸胸口，赖清德没说出口的是他的两岸外交路线更清晰。 在野党的政治人物对这个还相对来讲还是默不作声哈，他是非常的重视啊，认为这个邦交国的这种存续哈，对台湾的安全是非常重要，那代表说他对于这一块哦，其实是保持着这个长期的注意。 无论是和平保台或强化国防护台湾，赖清德的全民共识不只对民进党员说，更要让国人知道，出战2024，他准备好了。 Team Taiwan， 挺台湾，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三立新闻做不到。 选对会的问题都要问选对会啊。 好，朱立伦钦点的选策会成员呢，现在让国民党内整个炸锅了。包括刚刚呢，晋平议员就说，真的完了，现在国民党里面 BBQ 了。但是还是有人来帮朱立伦说话哦，谁呢？我们请教慧珍姐哦，陈玉珍说，哎呀，这些成员最了解地方。那你看看哦，真的很了解地方啊，嘿啦，可能都是可能六七十岁以上的这个资深的前辈们哦。傅昆萁就说，谢谢多元的民主政党。李全教说他已经服刑完毕了啦，希望党内团结啊。说李全教已经服刑完毕了。这样就可以抵挡住党内的炸锅吗？ 真的是不可能，而且你不要说是国民党内部炸锅，连一般选民哦，中间选民看到说这是开玩笑吧？整个名单看出来就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又老又黑。嗯、所谓的黑不是皮肤黑哦，是你全部竟然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有 all day，你知道，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的平均年龄老到什么程度？ 68.2 岁耶！刚郑浩说好像里面大概只有傅昆萁在这十年之内还选过举吧，这实在是很夸张的时间事情。如果说你这十个人里面竟然只有傅昆萁在十年之内有选过举，那你其他九个人，你告诉我你了解地方？你了解是前十年的地方吗？怎么可能是到这过去这十年来，你们可以说跟地方完全没有太多的一个联系的情况之下，你选出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刚讲人家说啊又老又黑，那你平均年龄我们已经讲过了，欸，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哦，可以显见台湾健保制度之好， 68.2 岁还可以当台湾最大的一个在野党选对会的成员哦，真的是不可思议。第二件事情哦，这个根本换一个角度来看，它根本是根深人的退辅会。什么叫跟生人退辅会呢？第一个，光是我们从那个名单上相对年轻来讲，黄建廷来讲好了，你自己本身就有收药局回扣的一相关的司法案件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傅昆萁更不用说，包括合基凯聚华龙这些炒股案，而且是判刑3年6个月这个部分已经确定。再来是李全教呢议长的贿选案，也是他说他服完刑啊，废话，难道他意思是他连服刑这件事情他都觉得哎呀我已经一笔勾销了？没有啊，谁没有服过刑？你们那个一直在指民进党里面谁没有，我的意思说谁没有服完刑呢？当然是要服完刑啊，那难道就一笔勾销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之前凭什么说民进党里面有黑金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人，而且那个朱立伦选出这样子的选对位，很明显是他完全四个字，假狼告稿，假谁告稿？包括徐巧芯，包括刚提到的这些年轻世代，为什么假狼告稿？因为你们除了这边跳跳跳叫叫叫之外，你们能怎么样？你们事实上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实质反弹的一个叫，你要你拿出钱来帮国民党解决一些相关的服务选经费的问题，你拿出来吗？你拿不出来。那好啊，那我今天就跟你杠到底，我就是要一意孤行做我这个事情。那你有种，你敢去就是辞掉，就是退出国民党吗？不可能。所以换句话来讲，在上一次九合一选举里面，朱立伦的提名也引起很多的争议，但到最后结果九合一大胜。所以朱立伦就心想说，我何必尊重你们，我怎么那个 再硬干下去也是可以啊，反正 也是可以啊，到最后都是虽然有很多疑义，但到最后大家都吞论了可以啊，所以那一招有效，九合一大胜。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会觉得为什么朱立伦会选这些又老又黑的人来执行朱主席的一个意志， 所以跟他们很了解的地方根本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些人已经当然在补充一次，有大概有8个人以上是没有十年来都没有选举过了，那我就不知道他了解的地方是了解什么。第二个我觉得很有趣，现在网络上也很多的就梗图就出来哦，他们就说，哎，你们这些人如果都可以进入选策会的话，那换个角度来讲，下面这些人，澎湖议长陈昭林、云林议长沈宗龙跟高雄议长曾丽燕，这些人也现在都有司法的相关诉讼，这是不是告诉我们未来十年这些人这3个人就会是选策会里面的委员？因为看起来国民党的选策会的人员只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你只要能完全执行党主席的意志，又老又黑，不安装不要给，反正是我党主席说了算。第二件事情，其实我完全认同啊，昨天我们就讲过，为什么朱立伦去弄这些大佬进入他的老大们进去他的一个选对会，第二然后去拜会马英九这些大佬们，老大家大佬就是排除朱主席然后要代表国民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之路的绊脚石啊，对不对？刚昨天就提到嘛，为什么他去拜会马英九，马英九第一个免礼真就直接讲了，我们国民党代表国民党要出来选总统的人，起码在能源的议题上，在两岸的意识上，要跟民进党有所区别，这个 都是直指侯友宜、啊、 所以你看大佬跟老大都搞定了，包括刚刚静平议员有说了，中常会中常会只开15分钟，这也是弱化中常委的概念吗？ 而且说实在的啦，你看比如说刚刚讲蒋根煌议长吧，已经是议长了，而且是跟那个朱那个侯友宜最妈级的，你在现场噗噗跳噗噗跳，然后呢还是通过了。 他是中常会联谊会会长， 对， 中常委，然后也是全国县副县市正副议长联谊会的会长， 对啊， 两个双重身份。 所以我的意思是让又怎样，你也是啪啪啪，然后就 是所以我说会争后面一定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反扑的， 对 对 对，因为你就没有让大家有讲话的时间嘛，就是朱伦一个人说的算， 你就等着看下去啦。 对啊，就看这一些所谓的议长联谊会的人会不会有真的采取实际动，而且换句话说，议长联谊会的人真的全部都支持侯友宜吗？我觉得也不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侯友宜哦，其实他有一点第一件事情不错。做错了。他在第一个昨天的第一个时间点，他就应该要炮轰嘛，一个盾灯，一个看一下风向， 太傻太天真了啦， 对，看一下 杀掉了。 然后在第二天才开始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由此可以显见，其实侯友宜战斗力不足，他的个性上就是一个阿桃，然后要人家帮他去抬轿、现在抬轿人都不帮你抬轿了。讲难听一点，大家都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方法自己跳上这个轿子、 而且侯友宜开炮比钟佩君还要来得晚齁、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请教一下晃哥、那当然现在党内炸锅了嘛，对朱立伦很不满，但朱立伦怎么讲呢？好，他就说了，我有打电话给侯友宜啦，然后呢他说黑金绝对不能复辟，他强调呢国民党一定会坚持这个立场，未来提出的立委候选人一定都是清清白白实实在在，注意哦，是立委候选人哦。好，他说呢主要是针对啊中南部艰困选区找寻优秀人才，主要是帮忙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所以会虚心接受各方的意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意思是说我这个名单没有要改吗？ 我这一次齁，我跟大家看法比较不一样，我支持朱立伦，认同李正浩。认同的部分是我同意正浩刚刚分析的，不会炸锅啦。嗯嗯，这个事很快就搞定了。 为什么？ 你够了解国民党就知道这件事很快就搞定了。 对啊、 然后呢为什么支持朱立伦？因为朱立伦是真小人。侯友宜、钟佩君、徐小新都叫伪君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反黑金谁不反、在座谁说我不反黑金？大家都反黑金啊、问题是你不能反黑金两套标准啊，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不反、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反、好，我一个个举例。傅昆萁去年也是选策会啊。 对。 那去年徐小新跟钟佩君为什么没有点名傅昆萁？ 没有啊，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去年提名现任优先嘛， 对，我有好处、 不会影响他们嘛，所以我当然不用点名，我干嘛点名？好，所以那你今年为什么反黑金？你今年是反你可能被丧失被提名的机会，还是真的讨厌傅昆萁？莫非傅昆萁今年又干了什么坏事，比去年更坏了？所以你今年要反他。好，我再讲侯友宜黑金复辟。侯友宜，你记不记得去年11月5号发生什么事？也不过四个月前的事情哦。你去周盛考的竞选总部帮他站台，在台上称赞周盛考，说这个人是个人才，请他继续为乡亲服务。很抱歉，周盛考在前几天，去年十月底才因为远雄案一审被判刑十年。侯友宜，你告诉我你反黑金，卖够 ANA 啦，你不只是警察，你还是个戏精，很能演。你反黑金，那你为什么去站周盛考的台？你告诉我，周盛考还是国民党提名呢、欸， 对， 所以你相信朱立伦讲的话，就所有提名人选都清白的。你不要告诉我要等三审定验、那请问你们有用同样的标准去看民进党吗？邱丽丽、林智展才刚、还没被起诉哦、 对， 才侦讯而已哦，你们已经骂成什么样子？好像他已经三审定验了、 就国民党自己做好像就没事一样。 对，好像你们哎、关完的也没事。那请问黄成国是还在关吗？你们为什么把去年前一阵把黄成国骂成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不要两套标准，国民党反黑金永远都是。黑金不重要，重要是这个黑金是否对我有利。对我有利我绝对不反，就说他是更生人。对我不利就说他是黑金。一样嘛，他对民进党如此，对自己党内同志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认同郑浩讲的话？因为这些人你们没有正当性嘛。你觉得我刚刚讲这些东西朱立伦身边幕僚不知道吗？他们不会 Google 吗？他们也查得到啊，到时候拿回来随便找个人放话就会问一下徐小新，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反傅昆萁？因为去年现任优先嘛，今年因为我巧心没办法被提名，所以我要骂傅昆萁嘛，你觉得这样会有正当性，会师出有名吗？所以我觉得Michael N 啊，至少朱立伦他敢说这些人就是我要的， 对， 我负责，我为成败负所有责任，所以我说这次朱立伦是真小人，我支持你。 好，但是呢，说真的啊，我不得不佩服本节目，为什么呢？我们昨天才说， 这个朱立伦啊去拜访了吴伯雄啊，去拜访了马英九之后要去拜访谁呢？昨天前进新台湾真的是预言家，你看啊，朱立伦他真的去拜访连战了，而且还说什么的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胜选，下一个拜访的大佬会是谁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美国不断的告诉我们挑衅。 中国请他 立委高金素梅的以美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不让的，就在唇枪舌战当下，仔细瞧一旁大荧幕的质询图档，这文字似乎不太一样。讲的是美日贸易摩擦后的相关协定竟然全都是简体字文，但是在台湾的国会殿堂出现这样的资料，被质疑究竟高金一连串以美观点资料从哪来。 中华民国的立委在国会殿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书标准字来质询中华民国的官员，离谱至极。我们强烈质疑高金素梅是用中共给的质询稿一字不漏的质询台湾的行政院长。 我引用美国智库文章的字体是英文，难道我就是亲美了吗？现在联合国网站的中文使用的也都是简体字，难道联合国也变成了意识形态价值错乱了吗？ 高金素梅反击，这些都是无的放矢。绿营则是批评高金扯台湾后脚，直说太离谱，甚至其他原住民立委都看不下去。 我们不要再拿脚本替人说话，特别是要把我们打回少数民族的中国说话。 我作为中华民国立法院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我当然应该负责任地表达人民的疑虑，质询政府对美国一系列对台政策的态度。 国会殿堂以美以及挺美争论，因为高金素梅的简体简报资料一整个失焦。三立新闻葛子刚、陈彦豪台北报道。 中药材熬煮四小时，丢入鸡腿肉，大火煮滚。端上桌，香气四溢。台南这家药膳鸡汤传承六代，不过碰上禽流感天气影响，供应商预警四月之后不止鸡蛋缺，可能连鸡肉都会缺货，让业者不得不考虑用药膳排骨来代替。 是会一直调涨，等到调涨之后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量有些短缺，我们如果再不能接受的话，可能就会有可能考虑换排骨。先说就是可能我先出多少给你这样子，对对，那可能之后我们再补上这样。 原本药膳鸡汤最热销，去年还荣获必比登推荐，客人能接受吗？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他们在喝那个汤。 还是有点担心啊，因为我本身是蛮喜欢吃鸡肉的。 鸡肉短缺，客人业者都担心，三个月内鸡肉价格从每公斤116涨到156元，高峰恐怕它会落在四五月，要到六月才会问。 鸡肉涨价其实涨蛮凶的，因为从过年到现在，成本其实大概涨了快30%左右，是蛮担心的。可是因为我们有先跟大厂这边先预定，且暂且走这样。 其实不止餐厅，实际来到菜市场走一趟，市井小民也很有感。 我觉得这样很不习惯哎。 好，所以现在呢，不只是侯友宜突然抛文了，在今天哦，那蓝营小鸡炸锅之后呢，现在连蓝媒都出来说话了。我们请教博文哥，他说呢，一开始就走歪，谁会相信朱立伦是无私无我呢？好，里面就写说，就算提对的人啦，但是一开始就走歪哦，也很难回到正轨。谁会相信朱立伦在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上，可以展现他天天夸口的无私无我？立委不行，那总统就可以吗？ 我当然不行，我觉得这个朱立伦他现在做的就是双重标准，甚至我认为根本没有标准可言。我举例来说，我刚刚看到他这个中央选策会的这个名单，刚刚大家有讨论过，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他里面啊，过去一段时间骂民进党骂最凶，就是说民进党这个黑金的部分。我刚刚真的就想到说，哎，这起来是玩弄哪起来讲哦？你知道他这个反黑金，如果说相较比较，知道真的我们连他一根毛都不到了哈。过去被批评的就是黄成国，我就直接讲，就是黄成国。可是你要知道，黄成国他当时是三四十年前被管训呢，他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你当初一起阿迪亚叶希尊，后来他虽然他有参与党职，可是他也从来不碰公职。可是你知道吗？他这个选中央选战策略汇报，国民党的这个选策会，他里面光李全教是刚行贿，然后定验，然后服刑完毕。都还热腾腾的，大家现在看到李群孝小伙这个行贿哥、哦、就是行贿哥。另外啊，我里面我看到一个，我也觉得哇好眼熟，我也觉得活在我的历史印象中，这个叫刘正宏。 连好朋友。 刘正宏贵体在当苗栗县长的时候大埔案是恶名昭彰到什么地步，苗栗县的财政被他搞垮破产哦。当时 骂他的不是我，是那个接他的那个徐县长。嗯，他说：“哎、欸，那抽屉打开里面都是空的。”他意思说破产。那我请问，还有包括傅昆萁，傅昆萁坦白讲，他很厉害，他就是所谓的这个炒股王。好，那我要问，这个所谓的选策会，他基本上他对于这些提名人选，他要过滤，甚至他要协调。我讲简简，你今天希望说我们国民党的这个幼苗，这个提名出来的人都是能够长得又高又壮，很漂亮。嗯，你提名过程中如果都是这个灌毒药或者过滤的这个系统本身就是被人家诟病，请问你要怎么能够提名好的人选？ 但国民党现在理由是没有啊，我只有党公职要排黑，我只有候选人要排黑啊，这一些成员不用不用。 所以啊，这些人反而是要去调和顶赖，要去，例如说，我假设来讲，初选过程中有一个一定要协调，嗯，协调开玩笑，你要协调这个每个要出来选的，大家都头角峥嵘，大家都谁猫带岗，嗯。你要协调，那你总要有一个让我服气的人啊。如果说你今天要来协调我，你本身我就讲，担任这个工作齁，就是三个要件。第一个，党内要有声望；第二个，社会要有形象；第三个，你要有相当的政治实力。如果你党内声望也不好，你看光这名单提出来，连蒋根黄都骂，可以被蒋根黄骂得这样一整批。第二个，社会形象我刚刚已经讲了，随便点每个都是问题一大堆。现在剩下的就政治实力啊。好，那政治实力这些很多都是过去都已经是很多，你问现在的年轻人，这里面他认识几个？坦白讲，刚才提到黄昭顺，黄昭顺是以前我们跑立法院那个时代，开玩笑，哎，网络的习尊啊。你现在就跟那个二十几岁的， 连打老虎的周锡玮，可能年轻人都不认识。 对，所以我认为说，国民党这个光是这个名单，他们党内的这个，我称为这个叫做提名人选的一个过滤器。嗯，如果假设过滤器本身就是已经被诟病的，你滤出来的水怎么会是干净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不怪内部哦，朱立伦这样一打会引起那么多的纷争。可是我在想哦，朱立伦他其实想的还是自己的选举。嗯，所以啊，刚这个郑浩一开场他讲的是绝对百分之百正确，就是说这个叫做兄弟会啦。嗯，那是你兄我弟，大家妈姐未来是要挺朱立伦的，所以引起蒋根黄很大的反弹。嗯，对， 好，所以请教了郑浩哦，你看，所以朱立伦啊，在跟吴伯雄见面的时候还在那边无私无偶言犹在耳哦，没有想到呢，哦，今天跑去见谁？连战呢？哦，几乎大佬都要见完了吗？哦，还没见完，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才可以胜选，这是什么样的态势呢？ 国民党31个大佬，大家忘记吗？哦，这四年前劝退郭台铭的名单有31个， 哎， 一天就一个， 有登报的那个，对不对？ 对，登报啊，只有登报31大佬集体劝退郭台铭名单，一个一个见，哎，都见在吧？应该都见在。 哎，见完也好几个月之后， 对啊，你两天见一个人，搞两个月嘛？国民党，嗯，我这样讲啊，那时候我就看朱立伦如果有心无私无我的话，他不是去见吴伯雄嘛，他不是见连战嘛，他要见侯友宜嘛，对不对？ 协调嘛， 对啊，你要知道你要去见侯友宜嘛，嗯，问侯友宜你的难处是什么嘛，嗯，我来帮你处理嘛，你的时程是什么嘛。你看朱立伦其实坦白讲蛮老奸巨猾嘛，见吴伯雄然后一起拍照说他要效法吴伯雄的精神。你效法吴伯雄今天是去见侯友宜，但是吴伯雄是在马英九前面又哭又闹，没有又哭又闹，就是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说之以理，嗯，不断的拜托，欸，七大公八大佬把马英九求出来的。请问朱立伦到过去到现在有任何一句拜托侯友宜的话出来吗？ 没呢， 没有嘛。所以下一个见谁？见印度大师，因为昨天我们才聊嘛，国民党不是有个印度大师吗？说很厉害等等的嘛。然后印度大师说谁上就谁上，印度大师目前看起来挺红，然后去见印度大师。 所以上次那个淡水阿嬷用完了，现在是印度大师来了哈。 淡水阿嬷、妈祖托梦、印度大师，国民党的晋级越来越厉害，了不起！国民党有一个讲出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朱立伦在这个局里面哦，他当然我坦白讲做得很难看，嗯，哦，做得很难看。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朱立伦有空间做这么难看？嗯，你自己侯友宜不争气吗？这大灾问呢，欸？嗯，侯友宜如果民调维持在一个月以前，嗯，朱立伦敢这样搞吗？嗯，不敢嘛。嗯，侯友宜主要遇到三大挫折嘛。嗯，第一大挫折绕跑嘛，不谈；第二大挫折草包太空嘛，不谈，嗯；第三大挫折就是南投出事嘛。南投补选如果侯友宜前一晚有去的话，他民调现在还是高档哦。蓝营的人还是这个挺侯友宜哦，那些原本都挺侯友宜的民嘴也不会骂侯友宜哦。可问题是，你侯友宜自己跌了一跤嘛，嗯，跑百米跑到最后5公尺，你雷惨，嗯，你雷惨，朱立伦笑你超过嘛，嗯，所以你可以看到 朱立伦其实真的是我这样讲，新旧精算师之争，目前朱立伦技高一筹。 好，所以意思是说侯友宜充满算计，没有想到这一局算输了。你看朱立伦跑去干嘛呢？去见连战，这是什么样的态势呢？难道不是要选总统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咸酥鸡由锅中酥炸，香港的这一间深夜咸酥鸡店晚上八点营业，十五号凌晨一点半有环保局人员上门稽查，表示民众检举这一边油烟味扰人。看看监视器画面，当时业者正在摊位上整理食材，两名男子上门，业者说其中一人穿着环保局的背心还有识别证，另外一人拿着电话，看来很忙，一直联络事情。他们大半夜稽查，让业者好诧异， 他跟我一直要跟我撸，要跟我好好被话说两句话，明天早上处理得了。 阿迪，那个发生这个事情的时间有多久？ 原来业者表示说，当天凌晨附近有一位女住户来消费了240元的咸酥鸡，当时她现金带不够，返家拿了100元。找完钱之后，女住户就指控业者零钱用丢的态度很嚣张。没有想到半小时之后，环保局的人员就上门稽查。巧的是，女住户和她的先生都在环保局工作。 你讲，问他来台东吗？两天。 他找我钱是用丢的哦，我跟你看用丢的，用我好来丢。 所以 莫名其妙，我是打1999。 面对指控，当时购买咸酥鸡的夫妻跳出来喊不公，认为是业者态度不佳在先，加上长期面对油耗味忍无可忍才会检举，跟本身的工作根本没关系。 24小时澄清专线，值班人员依照 SOP 需4小时内到场处理。 看看环保局提供的资料，当天凌晨接获检举，刚好有执勤人员在附近，顺便过去了解。因为所有的设备都合格，查无污染，清晨5点多就结案。单纯买咸酥鸡的消费行为，扯出了刚好是环保局员工的消费者检举报复。宵夜美食番外篇，不同立场各说各话。三立新闻黄志忠、朱以荣高雄报道。 云林地院召开羁押庭重审，云林县议长沈宗龙走出休息室，高举双手踏步伸展。羁押庭从15号晚间9点半持续到16号清晨5点半，马拉松式的激烈攻防长达8小时。被裁定收押的沈宗龙不出法庭时，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不发一语，也没回头。法院外守候一夜的妻子得知结果，神情落寞，大扯离去。 跟这种裁定你有什么看法不？ 检察官这边呢，有提出相当多的事证了哈，那也是基于侦查不公开，就不能一一细说。但这些举证都已经让这个合议庭的法官哈，认为这个已经构成了这个羁押的原因跟必要性了。 检察官从扣案物中找到新事证，沈宗龙也成为九合一大选后第二位遭收押的议长。 我想我还是表达哈，尊重司法，也司法希望司法哈勿忘勿纵了哈，也不要冤枉好人。 行贿的人羁押，但是对收贿的人是交保释放哈，已经扫地的那个司法尊严哈，仲裁一角。今天早上这样的裁定，正义哈，迟来总比不来好了。 云林县民进党部出面呼吁司法加油，检方调查风电集团涉嫌透过下游厂商再把工程发包给中兴男子，借由交付工程款项时夹带汇款进到与中兴男子友好的沈宗龙口袋。审议庭最后裁定两人收押禁见，同时禁止接见通信、阅览书报跟观看电视，避免两人接触外界资讯。三立新闻六一的云林报道。 我还是教育他们，可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 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新住民范小姐单亲抚养3个孩子，为了孩子升学，她提醒推销员花了13万买教材分期付款，但她控诉事后发现不合适，却无法解约，还收到融资公司的强制执行书。 这样子放着这样的单子给我签，完全我搞不清楚有这张，因为签完合约，这合约书他没当场给我，他要拿回去公司。 范小姐控诉，她在2010年9月签约买教材，业者却在1个月后才寄来合约书，早就过了7天审阅期，无法解约。 因为本来我就是有事陆陆续续打电话给老王小姐，想拜托她帮忙解约，啊，她有时候她说她在山上，不然她说她开会之后 就过了啊。后来他就说好，妈妈这不能退。 即便向消保官申诉调解，但业者认为购买当下他们就已经交付教材，产品也没有瑕疵。至于分期付款是由第三方公司负责，致电当初的销售公司，他表示自己只是代销，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当时只是帮他代销行销而已。 教育部则表示这类教材消费纠纷层出不穷，将会修订规范遏制。 那未来我们也在会订第一个地形化契约，那里面就是针对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都会有在里面说清楚，讲这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立委何清纯强调将会帮忙范小姐，期盼能透过法律终止契约。三立新闻张展君、崔丽台中报道。深山密水溪流中放流台湾。 好，国民党呢现在也走一人独大制吗？现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朱立伦，他决定他说了算吗？所以现在深蓝团体他们也炸锅啦。好，我们请教一下静平议员哦。现在深蓝团体呢到国民党要求朱立伦立刻请辞下台，好改采集体领导。他说呢，以免区域跟不分区立委全部由朱立伦来提名，影响国民党2024的选举结果。哇，你真的是神预言家哎！你要不要再跟我们预言一下？他跑去看连战说要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什么意思呢？他接下来会不会出来选总统？ 第一个基层的这个反击大概只是第一步，就像侯友宜在脸书的贴文是开第一枪、然后这个党内的茶壶风暴正式拉开序幕。 侯友宜后面还有子弹吗？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侯友宜他应该会蛮坚持的，这样子双方盯下去的话、恐怕后面就会越来越难看、那恐怕也要等到党内几个我实在很不愿意说大佬两个字，但是还是要等到党内大佬，就是等一下讲到了包括马英九、连战、吴伯雄在内，忧心忡忡的看不下去会出来怎么讲，才会有一些会不会让哪一方有一些踩刹车。但是我相信侯友宜这一方是不会示弱的、一定会坚持说这个是不能踩的红线。而看起来目前站在侯友宜那一方包括深蓝的这个团体啊，也都是属于他那一个阵线的。所以会变成我很忧心会变成两边，然后会撕裂越来越严重。那而且不是深蓝的这个群组，深蓝的群组跟深蓝的团体，我今天其实也在群组有看到包括有些黄复兴啊、黄国元的啦、有一些中央委员党代表，然后也有些在群组已经开始在传了，昨天晚上就在传，然后今天也在传，有点在骂声四起，然后也甚至在传刚刚其实来宾有提到的那个新北市议员的脸书脸署的上面就一堆文字，很自私的文字、然后下面就新北市议员叉叉叉。早上其实有人传给我啦，那个我自己桃园市议会的议员的同僚，我说我又不是新北市议员，叫我脸署这干嘛？然后来看一看，哦，然后我就这感觉好像是就是新北市那边的，后来我才知道是新北市那边的发动，在新北 的发动， 挺侯派的那边发动，但是效果有多少会怎么样会做到什么，这不一定要看后面的观察跟后续这两天的事态的发展。那朱立伦去拜访吴伯雄，大家会觉得说啊，他是不是就我一开始也跟大家觉得说啊，他就是想要做给大家看，拜访吴伯雄，拜访这个几个大佬哦、就是不选的，不选的这个总统了，我效法大公无私啊。但是后来没想到，后来昨天中东锦不是说他撤告了， 对，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拜访吴伯雄是请吴伯雄打电话给中东锦， 所以不是吴思博，是叫哎， 请吴伯雄打电话给中东锦，叫他不要再，因为吴伯雄跟中东锦有交情，那中东锦的确会听伯公，我才想，哇塞。伯公就剩下这个功能了、所以我就 打电话给中东锦的意思， 人家是长辈，是老人家，是荣誉党主席，是荣誉党主席，所以我觉得中东锦也的确很卖伯公面子。 对， 你看，所以伯公一通电话，然后他昨天就说他撤，前天就说撤告，昨天的新闻出来，我看了啥以后，原来是不是那个请教做怎么做统估啦、那所以拜访完这个吴伯雄，也拜访完马英九，拜访完马英九可能不知道有党内，我听人家讲也有人解读说可能是跟马英九说我们是一国的，让港籍高诶然后你以前交棒有那么不顺，可是现在你不能不挺我，然后如何如何类似这样。可是马英九也不是笨蛋啊，马英九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想法，会跟他，包括傅昆萁就踩在马英九跟金溥聪的红线。你觉得马英九会认同朱立伦吗？我不相信。以之前那个同舟计划刚回来的时候，你看金溥聪还罕见的跟这个几个开记者会，徐小新他们就全部都在反弹，所以我就说 这恐怕不是马英九能接受，起码以这一点来说，选策会这个争议来说，马英九可能会跟侯友宜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你看马英九出来讲的时候，他也讲得很中性嘛，没有说啊 ,2024 我就一定挺你啊，没有啊。 那你接下来去拜访连战，其实连主席他是比较不太管事，尤其这几年他身体健康比较不是像以前那么有活力。我就让他好好休息就好了，他比较不是去管这些事情，然后你又去找他，但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不要忘记副主席现在是连胜文，嗯，那连胜文在代表连主席他过去的一个，还有包括连家的一个在党内的一个声望，连战的确在党内有他一定的声望，有他一定的声量，而且连战是当年提名这个朱立伦选立法委员，嗯，是他的启蒙者。连战也在台大待过，那这个朱立伦也是在台大教书过，嗯，连战把朱立伦从台大的学术圈拉出来选立委，然后从一路，然后甚至后来提名他选这个桃园县长，还没升格的时候2002年。所以连战对朱立伦可以说有知遇之恩。 但连胜文没有挺朱哦。 所以就说。 是拉拢的意味吗？ 所以你看这个动作你就，所以我才说经过这两三天的急转直下，很多的戏慢慢出笼了，会让人家觉得人间四月天还没到，那三月就已经开始缤纷 野花缭乱， 然后就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那等到五月天的时候是怎么样，玉石俱焚了嘛，嗯？所以我会很担心说，这个发展走下去，当然拜访这些荣誉党主席、前主席，你看看他会不会去拜访。嗯， 传出呢五月要征召，刚刚靖平议员说国民党的五月天可能会玉石俱焚嘛，好，所以你看的话把大佬都拜会完了，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看他去拜访祝祝姐了没有？ 还没。 2016年被他换掉的洪秀柱， 可能快。 当然如果能够拜访的成，你要看洪秀柱对他的讲话的反应什么，因为洪秀柱讲话是快人快语， 对， 姑且不论他的深蓝的这个极统的立场，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赘述了。那朱立伦是当然他标榜亲美有日和中，那可是跟这个洪秀柱到时候他的彼此背景就是会冲撞，嗯，就是会激荡了，嗯。那好 ,2016 年的新仇旧恨，那个包括当时这个被换住了这个风波等等，这些是不是会涌上心头？然后还有他如果真的就算拜访了洪秀柱，江启臣要不要拜访，嗯，对不对？那这去年也是跟他选举过啊，江启臣要不要拜访过？那他也好歹当过这个党主席啊， 主席， 嗯，虽然现在是不是 荣誉党主席 不知道，所以江启臣见不见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些氛围你会看说他做了这些动作，才会让很多跑国民党的记者会嗅到一种，哎，本来以为3月4号南投林明真败选之后他可能死了这个心了，嗯，然后已经慢慢了，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再加上选策会的组成又激起了一堆涟漪，嗯，所以我觉得反扑是应该还是会有后续的，嗯，然后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这样的一个内部无法休，暂时无法休止的纷争，嗯，恐怕会从现在三月中一直吵到四月清明节，然后又闹到五月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只希望能够尽快的有一个让大家支持者和党员大家都觉得心平气和的，不要去团结都不见得会赢民进党。很多人说民进党的行情是那不可能，你去看赖清德定义一尊的情势，我不是长大人之心灭自己威风，那你再回过头来看这边吵得不休，支持者已经很烦很叉叉两个字了，嗯，那你现在再用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今天侯友宜那边又开始有动作了，那几乎只会更加剧烈，恐怕他拜访这些党主席会不会全部都跳出来，哦，否则这个包括连战跟马英九和吴伯雄，还有接下来王金平，他应该也去拜访，嗯，王金平，然后洪秀柱，那这一些人会不会全部跳出来挺朱立伦？我觉得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嗯，好，请教一下瑞德哥，你看这些大佬过桃龙后怕够啊，然后这个时候又把这些大佬搬出来，这什么用意呢？是不是就是2024？好，你看啊，刚刚金平哥不是就讲了吗？这感觉起来你就是没有无私无我嘛。 请问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必须去拜访党内大佬？是要选总统的人嘛，赖清德在拜访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党内的前辈跟大佬嘛，那国民党也是要你是总统候选人就开始要拜访这个党内大佬嘛，那朱立伦只是党主席，你是定规则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个等于说去拜访党内大佬呢？而且拜访的前三位都有他的含义嘛，你看吴伯雄伯公原来搞了半天是为了乔那个中东锦撤回告诉，哦，然后呢紧接我觉得中东锦也蛮卖这个伯公面子的嘛，谈人家真的这个撤了嘛，然后既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朱立伦当时何必为什么要讲人家是黑道呢？要为什么要去阻挠人家选县长呢？那好， 第二个、第三个见都有它的意义的，为什么呢？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见马英九？嗯，你知不知道马英九最讨厌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是谁？侯友宜啊！嗯 嗯, 嗯，马英九当总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侯友宜的警政署长干掉、然后被一脚把他踹去当这个同样是三线四星的警察大学校长，但是他只能管龟山的警察大学校长而已啊。然后紧接而来还差一点连警察大学的校长都不让他当，后来收容他的提拔他到这个台新北市当副市长就是朱立伦哦，然后呢？除此之外，那么你也不要忘记去见连战啊。所以这个刚刚可以解释，刚刚慧珍有提到嘛，马英九特别提到，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要有两岸跟相关的这个人员背景。刚刚他们刚刚拍天啊，一堆的公安侯友宜在核事上面是怎么搞国民党的嘛，对不对？那除此之外，为什么见连战？你知道连战最 care 介意的是什么？319枪击案。2004年3月19号的枪击案，连战他们一直深信，如果不是为了这两颗子弹的话呢，连战跟宋祖宜会当选正副总统，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介意这件事情。那请问一下，陈水扁一力拔擢当时是319枪击案的召集人是谁？侯友宜啊，而且在侯友宜手上把他给结案啊，那个结案的这个的 ending 对不对？到现在国民党有一大堆人都不相信，尤其越深蓝的人越不相信嘛。所以你看他去拜访这几个政治的头人啊，都有他的这个政治的意味在后面嘛。那么当然他后面还会拜访规头拉苦为狼的对吧？但谁几年登来了哈、哦？不好意思，谁几年登来了已经是规高位国民党党内互打已经打了爆了，怎么样了？他现在让这个这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昨天公布的这个十人名单啊、今天都已经第一次开会了，定调三四月的时候要立委的选举名单要。 美食咸酥鸡由锅中酥炸，小港的这一间深夜咸酥鸡店晚上八点 一。成这个样子了，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哦血淋淋，完全赤裸裸，完全不客气。现在要卡那个卡猴的，要杀猪的，大家已经开始乒乒乓乓向上去了嘛。我问你现在最怕什么？现在我觉得朱立伦了、我想他也在观望。朱立伦用心给搞酸猪血，然后撑到现在，对不对？为了什么？真的为了让国民党定于一尊，然后我拍拍屁股，我一走了之，多潇洒！哎，你朱立伦啦，莫柯林啦，你又可以发现，朱立伦到现在只跟他的秘书长黄建廷交代，初选民调不要纳入我，但是他没有说我不选。你只要站出来一拍胸脯打正，朱立伦，我朱立伦绝对无私无，我绝对不选。哦、你看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因为他。万一呢？万一哪天用得着你是吧？现在侯友宜民调一直掉， 现在就用了， 现在都已经掉成这样，都掉十几趴民调，更老不会点过朱立伦，只要民调超过他，哎，世事难料啊，你知道吗？总教练拿球棒上场打球的是朱立伦干过啊，当时换朱的时候就这样，不是吗？所以呢，我都不知道到时候他去这个等于说拜访这个洪秀柱的时候，洪秀柱要怎么跟他谈，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朱立伦在做的事情不是党主席做的事，党主席做的事是应该要听大家的意见。比如说中常会不应该只开15分钟，要开一个小时以上，听大家的想法，你们有什么意见、听了以后不是15分钟以后你讲完了吧，讲完了，好，我们决定，我就是要付款期、那要中常委干什么？ 其他的意见不是意见， 就让你主席一个人说了算就好了吧、 好，所以你看刚刚这个瑞德哥不是讲说吗，朱立伦想说哎呦我哪天可能我会用得上自己，果然呢，因为侯友宜最近民调真的是蛮直落的、我们请教一下博文哥，因为你看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好，这个是3月16号做的，侯友宜选完新北市长马上选总统并不适合同意的 54.3%， 破五成哦，但有趣的是五个月前也做了一样的民调，不同意的也是 52.8%、所以等于是说不同意对于侯友宜去选总统不以为然的这个五成以上是都没有变过哎、 这五成以上不但没有变过，而且如果细分里面的内容，这个大学商或研究所的对于他去参选，就是说已经选上新北市长，然后再立刻跳去选总统，这更加的反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侯友宜现在会慌。侯友宜他当然希望选总统，可是他不能讲，唯一的希望就是朱立伦无怨无悔的替他挡子弹，就是全力挺他，然后征召他。 对， 问题是现在都不可能嘛，两个已经从过去这个师徒的那种什么肝胆俱在，现在变肝胆俱裂，肝胆相照变肝胆俱裂，所以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让侯友宜一定不断的出更多的招。其实过去也有人在讲，就是说啊，侯友宜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他已经经过检验。你想想看，这个民进党当时，例如说我们在打侯友宜跟他打选战的时候，我们就讲说这个一定是半年市长绕跑市长。有人说过去民进党都挨骂了，那就过关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刚好错误，而且非常非常的错误。当时我们在挂这样的看板，在做这样诉求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们讲说。 嘿，不可能，嘿，太狠啦，怎么可能？他们是抱着不相信，觉得我们好像因为选战的过程中刻意在制造这个谣言。可事实上不是啊，这就是国民党内侯友宜要出来那个事啊，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他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主观意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包括这个民调出来，再加上他才刚选上，而且拿了115万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么高的选民附托，然后他立刻转战去跳去选总统，我觉得那个后坐力是相当的大。这份民调其实只是牛刀小试而已。如果他真的讲出来 ，Yes I do， 或者我愿意，我考虑，哈、哦，只要这个一出场的话，我认为那个民调会急剧的往下降。我跟大家讲，他绝对没有韩国瑜那个时候的韩流那么强。韩流他一讲 Yes I do， 立刻往下掉。选上高雄市长，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是多可怕的事情，那是大家做梦都想不到，他竟然选上哦。选上之后，因为 Yes I do， 立刻往下狂掉。我认为侯友宜的这个整个的民意基础绝对不可能像韩国瑜有那样的事，所以他会更惨。对， 好，所以请教一下焕哥，你看哦，刚刚我们看到这份民调，台湾民意基金会，你看两次都是五成以上的人认为绕跑不适合，尤其昨天呢，再加上一个政传媒的民调，44%的人力挺赖清德，40%人力挺侯友宜，再加上呢，侯友宜在新北的大本营被翻盘喽，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危机耶。 对，没错。对侯友宜来讲，现在最大的危机呢，除了他自己的民调没有办法维持之外，没错，举金很聪明，这他现在第二大危机就叫朱立伦。什么叫敌人就在本能室？现在国民党的侯友宜不就是为我们示范什么叫敌人就在本能室嘛？哈，侯友宜他可以不求朱立伦力挺他，但是你至少要帮忙他，就是不要扯他后腿嘛。现在看起来，朱立伦的方方面面呢，用很多动作啊，都在扯侯友宜的后腿。但是对侯友宜来讲，我觉得是他个性使然了啊，因为他常年当警察，养成一种性格，就是所谓的老二哲学。因为你知道，在台湾的警界啊，我不讲全部，有一部分的警察，他不用求太多的表现，我只要跟对长官。比如说我的长官是黄进平，他从他当分局长的时候，我一路跟着他，等到他当警政署长的时候，我好歹也捞个县市警察局 蛮顺遂的啦。 对，就我只要不犯错就好。 对，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我觉得侯友宜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侯友宜他想要什么位置的时候，他通常不会主动去争取，他比较属于那一种就是等人家被动来给予的，就是说啊，侯友宜轮到你了，你可以上了，我就上了。 但他这次尽力了耶，旁边很多人拱他，这也是造成一个这样的态势。 问题是侯友宜的政治判断能力极为糟糕，极为糟糕。我们都讲过，他在南投已经误判过一次。那昨天这个选策会，其实选策会我倒是觉得他昨天有没有出来讲话，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在那个之前，我记得我在举金节目中讲过，我说一鼓作气，再而竭散，再而衰，三而竭嘛。他现在已经是再而衰，马上就要三而竭喽。因为你接下来这个选策会开始运作，因为今年没有提名小组，所以显然提名相关的事务也是由选策会来运作。那选策会在运作的时候，有太多的技巧，太多的 make up， 可以让你侯友宜施展不开身脚。他不用专程卡你，他只要让你手脚伸不开就够了。 而且立委先，再来是总统先，光时间点啊，人选啊， 很简单。如果我是选策会的人，你们四个都要选立委，那四个同选区都有人要竞争，那很简单嘛。那我为什么要提名你姚慧珍？ 像高阿雄厚， 因为你要支持朱立伦嘛，所以我提名你嘛，对不对啊？你要支持侯友宜啊，抱歉哈，下届吧，你还年轻，等下一届。 所以主席有很大声杀大权、 啊。当然话不会讲这么白啦，但是那种透过各种的那种暗示、明示啊，大概都懂啦。所以先提名立委，再提名总统，这是一个高招，因为立委先来一波哈，先刷一波73个选区嘛，先刷一波，先来 非我族类先删 掉，做一下忠诚查核一下、先做一下忠诚查核，忠诚查 pass 之后，好，你可以被提名了。那接下来提名总统的时候，你觉得谁的赢面会比较大？ 无条件通过， 对， 朱立伦选。 而且侯友宜最大的问题是，他你看现在虽然他不断的，就是他的幕僚或他本人不断的在营造那一种黄袍加身， 对。 可是举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他的势力脱不了新北市，脱不了新北市， 没错， 就新北的隔壁， 我们看都是议长啊，新北的小鸡啊， 就新北的隔壁桃园市好了，或者另外一边隔壁台北市好了，有没有议员联署？有没有里长联署？没有，他永远都在新北市。 对， 而新北市是刚好而已，因为你在新北市待了12年，更何况昨天政传媒的民调，你在新北市都还输给赖清德。 那你觉得你如果连新北市都输给赖清德，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 底气都没有了。 对，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你就算动员里长好了，接下来搞不好动员到新北市的所有的每个家户都不一定，里长啊，因为里长不够，可能要邻长才够。问题是没有用，因为选总统不是只看新北市的选票，虽然新北市选票很多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只赢新北市啊，更何况你看他在中南部 没有票， 那根本就是一片凄惨。我觉得沈宗龙虽然被收押，但他讲得回，他最早讲说侯友宜在南部没有票，真被他讲中了，所以我觉得啦，侯友宜接下来的状况，除非说有他有做法上心态上有很大的调整，比如说假设等一下四点钟就开记者宣布 Yes I do，我要参加初选，给我一个公民初选机会，搞不好声势会上来，要不然他的声势只会越来越差。 好，所以请教一下慧珍姐哦，你看哦，昨天政传媒这个民调也蛮有趣的，赖侯两个人 PK 对决，里面侯友宜还有 40.2%， 那可能很多挺侯派的人说啊，差赖清德没有差很多啊， 对， 四点多而已。刘家昌说什么呢？他不信侯友宜有 40% 的民调，他直接说三个字，不要脸哦。怎么会讲那么呛呢？重点来了，连张启程都说，哎呀，怎么会侯友宜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是垫底的呢？而且在新北市的支持度输给赖清德，让张启程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这个真的是蛮大警讯。 对，而且我们先把刘家昌的话给还原，我觉得我天哪，他 好呛哦， 他骂民进党都没有骂那么凶，他骂侯友宜骂什么？侯友宜是国民党员吗？侯为国民党做了什么？侯是警察退休，朱立伦一手提拔侯当副市长，朱在选举时当主席，应该要帮朱一把，做人要有道义，但侯不团结，让朱立伦一路失败，改头补选未积极站台，还说去安坑视察秦桧，他说侯友宜鬼扯淡不要脸，更说我不相信他有四吗？四成的一个支持度，所以这个其实某一种程度，我觉得这是侯友宜最大的一个威胁跟隐忧。什么意思呢？就深蓝的人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侯友宜跟深蓝支持者中间的距离。他们不相信你是国民党，而且他们还认为你为国民党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现在不断在发酵，也反映到了在现在目前为止政传媒的一个民调上哦。政传媒昨天的一个民调，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就是以赖清德来讲，毫无疑问定于一尊，所以有九成的民进党员是支持赖清德的。侯友宜在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竟然只有 70.5%、你已经是国民党的，假设你未来是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结果你的国民党自己党员竟然只有七成人支持你，连住那个江启程都说这个数字如果没有在 85% 以上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其实侯友宜的情况看起来，他在国民党党内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天险，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天花板，感觉好像就是七成，很难再进一步突破。 而且现在好像不晓得侯友宜的地板在哪里呢？ 黑柯林随着时间越来越往下啦，我觉得搞不好一成不变，会不会就从进行一个挪移，从朱立伦的板块变成是侯友宜的身上？第二件事情昨天的政传媒民调，还有一个侯友宜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在年轻的族群里面，年轻族群呢，尤其是在20到29岁这个族群里面，他竟然只有 12.8%， 那个柯文哲都还有28%左右，然后呢，那个赖清德也是大概有三四成以上的数据，所以你就知道。换句话说，支持侯友宜的人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偏中间，或者是泛蓝，但是又不是真正的深蓝，然后年纪又比较长，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侯友宜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大隐忧。所以换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朱立伦要借由一个党主席身份说寻以团结之名，但事实上是进行所谓的未来的一个总统参选人这个身份资格，去跟这些大佬进行拜会，他很明显已经开始在边缘化侯友宜的一个可能性存在。那我觉得侯友宜面临到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反击能力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击，所以我觉得这才会是他一个最大隐忧。再来，虽然深蓝族群或者是跟朱立伦之间，比如说像祝祝姐啊，然后包括其他人啊，韩国瑜啊，或者是其他人，这些对于朱立伦过往的一些可能不一定会支持，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再怎么样， 他们都是同一个 group， 什么 group？ 如果到时候做选择的话， 对、就到时候做选择的话，不要忘记，到目前为止，其实国民党的精英族群里面，从来没有推过一个本省人、代表国民党来参加总统大选。所以我认为现在侯友宜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出在他不够蓝，第二个他又不是外省人，而这两个会变成是他在未来，尤其随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一些族群们会对他的不认同感或者说质疑感越来越深。 而且呢，侯友宜民调又开始在掉啊，这样权力又掌握在朱立伦身上，所以你看侯友宜要怎么玩呢？请教他自身哥，因为现在国民党总统提名机制说五月要启动了，最晚六月会确定人选。好，确定人选之后呢，还有可能有其他人选吗？现在就说卢秀燕会不会是一个人选呢？因为 AIT 的处长孙小雅呢，说十号呢进入了台中市府拜会了卢秀燕，双方行程保密到家。那在昨天的时候呢，突然释放出来，但是呢，这一个行程呢也被外界视为是不是美方对台湾2024总统大选提前押宝跟秘密面试干系？那如果真的是侯卢配的话，啊，侯友宜民调已经下来了，两个人都要绕跑，这样的配。国民党有机会吗？ 是我先讲这个消息，基本上其实让人啼笑皆非了，因为事实上 AIT 本来每年固定都会到各直辖市去拜会市长、我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很多拜会其他就是不公开的、那有些他们事后会发新闻稿，刘秀燕这个就是这样，事后发新闻稿、 所以意思是有人在操作了。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在把这个东西把它操作成说，哦，卢秀燕美国很重视。那当然，直辖市长你说后、当然会是重视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是说哦，重视到他是要面试未来2024的国民党的总统人选之一哦。我觉得光这样子的讯息的包装哦，就已经是一个过度的操作哦。那更不用讲，接着就跟你讲说，侯卢配天下无敌这个说法哦，更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哦。一个侯友宜，光他要绕跑不绕跑，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国民党内自己都认为，你侯友宜到底该不该？刚刚他民调都看到，到底该不该？要不要及时的表态？或者是你到底该不该选总统？都已经是四分五裂不同的声音了。卢秀燕不就只是一个女的侯友宜而已吗？哦，不是，不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选，刚选完市长啊，对不对？他一样，如果不管他要这个竞选总统、副总统，一样都是绕跑的问题呀、一个绕跑还不够，还要一加一，所以他们想说一加一会小于二吗？ 没有、反正一个绕跑就算了，两个一起绕跑没什么感觉。 对，反正够人绕跑了，干脆大家一起跑哦。所以这样的情况，那再加上一堆这个年轻的议员，不是要世代交替也要跑吗？难怪说，其实你从二月开始就被讥笑说，国民党在2024是一个绕跑者联盟的大集合，要竞选这个2024。所以你看整个包装的氛围当中，我就可以看到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刚的民调当中，国民党内并没有这么多人真的在这个真心的要支持这个侯友宜要选。普遍的民调似乎侯友宜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强，走出新北更是一落千丈。那可是呢，又有人说，哦，你看，如果是一个绕跑的侯友宜，再加一个绕跑的刘秀燕，天下无敌。所以看，我想这是不是精神分裂的国民党哦？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看，他的内部的纷乱已经乱到了一种程度哦。那也更好笑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还有人想像侯卢配，还帮后下一步都想好了、或者说，如果侯卢配的话，那李四川哦来这个接新北市长， 对， 然后江启臣哦来接台中市长，我在想啊，你把去年1126选举的选民都当笑了就对了哈、选不到一年，然后你跟我讲说李四川要来选这个要来接侯友宜，然后这个江启臣要来接卢秀燕。那你就让你早就让李四川跟江启臣选就好了，你干嘛让侯友宜跟卢秀燕选呢、啊？所以我会看到说，现在的国民党的总统提名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才三月多、你要到他现在到五月才要总统，当然可能要到拖到六月，甚至本来侯友宜他传出来的算盘最好是可以拖到七月。可是如果你还是我常常在节目上也这样讲，当你这样子不断的下去哦，恐怕这个党已经不是内讧的问题了，他恐怕还出现精神分裂的状况。 好，所以请教一下金明哥哦。但你看哦，前立委沈富雄说没有没有，侯卢配就是天下无敌啦。哦，真的是天下无敌吗？还是有人在帮卢秀燕放消息呢？ 侯卢配的确在沈富雄、沈大佬他们看来是还不错的组合，在我们这个蓝营的眼里，还有支持者，的确也是很完美的这个一个搭配。但其实就跟前提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刚选上连任的市长啊。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他的纵向大家会关注？那卢秀燕为什么大家也会欣赏呢？当然了，卢秀燕有他的状况。我最近这一段氛围，包括今天发生这两天，昨天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相信卢秀燕又会被拿出来讨论。 嗯， 虽然卢秀燕已经把话讲死了，哦，这也是他的关键。哦，不管 AIT 或是美国人谁去找他，那个关键都是在于他真的又讲太快。他把话讲死，他不会去选，他也没有意，他不是之前接受专访了吗？他都已经讲过了，他没有意愿，他也不想要这个参选这个2024年、嗯、然后他还去点评说侯友宜怎么样，什么时候是五月份是大概春暖花开的时候适合出来，说显然他就是等于就是 push 这个侯友宜出来，所以卢秀燕自己把话讲死了，现在你要叫卢秀燕再出来，那你叫他情何以堪、嗯、他怎么对得起他的支持？ 所以有人在帮他放消息，还是有人想要推这个势力呢？ 我跟举金和观众朋友们报告，当国民党没得选择的时候，吵成不休，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请大家试想一个状况，侯跟朱，然后甚至郭，大家相争不下，就有点类似桃园市去年的状况，突然来了一个张善政，是各方虽然可能当事人都不满，但是其他人各方都可以觉得 OK 接受。你有没有想过卢秀燕是在党内大家觉得 OK， 跟党又不会说没保像侯友宜一样跟党没交集，老弱几落离就邻居，然后也都去往林明章那边帮他扶选，就是他是各方都可以接受人选，也没有人缘也都很好。然后当侯跟朱和郭都有出现他各自的缺点和状况的时候，优点又不足以盖住他的缺点的时候，卢秀燕会不会是大家？那没办法，我们干脆不要吵了，选一个大家能够中，就是能够符合大家接受。 那卢秀燕明哲保身，那朱立伦前面 那卢秀燕 他 也很 干嘛？ 所以卢秀燕他很聪明，我不要去淌浑水、 嗯， 我现在不要去淌这个浑水，我才不要跳下来。 嗯， 所以就是呈现这种尴尬的这个境地，嗯、你知道吗？那所以卢秀燕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人选，但是他现在也跟侯友宜面临一样的问题，嗯、更何况侯卢配虽然沈富雄、沈大佬、沈委员说他很 OK， 是绝配什么什么，然后是绝妙者，但是就是不可能形成，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得起两个直辖市长新北跟台中同时出现缺口。 嗯， 而且如果两个人去搭配，万一新北跟台中的接任人选都丢掉怎么办？那更是大不利啊！所以这个方方面面影响层面太广太大了。 听说选测会你们之前不是有去问过卢秀燕要不要一起加入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过卢秀燕啊，好，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传消息说他问过卢秀燕，卢秀燕有没有说他不要加入或怎么样？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就事小了，因为我觉得如果问过不要加入，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选测会现在有争议了，我相信社会大概党内也炸锅，大家有不满的情绪或状况，那是不是党部是不是从善如流？党中央再去问过一些县市长或者形象不错的，包括卢秀燕、蒋万再问一次，你看你们不接的结果去找了谁谁谁，那现在大家都不接受，还是请你们出来主持个公正，然后包括柯志恩在内，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再出来？好好的，这些县市长能够担任这个选政会长，我会主张县市长是有那个分量了，包括张善政在内、嗯、去担任这样的一个选政会的成员。 嗯， 那之前问过卢秀燕，假如有真有这件事情的话，就算卢秀燕之前的态度不答应，那你现在这个状况又不一样，你再去问，也许他会答应。 那可能是王宏威哦，就是前面问问不要，最后说好吧。 不是说 那 那你讲的是他是选举，我是说去问他要不要来加入选策会，不是说代表选总统、哦、副总统。 啊、我 觉得选总统、副总统的话，他现在的状况比侯友宜情势更复杂、 嗯， 而且他自己也把话讲太快，讲死了，所以的确有人想到他、 嗯， 也有人提到他，也甚至有人不死心的觉得就他啦或怎么样。但我觉得那又会更复杂，假定弄破话、嗯，还不如好好保护好这个卢秀燕， 对， 让他跟侯友一样厚厚做歹计。 嗯， 那也许你在这种他想要明哲保身的情况下，你硬把他这个拉出来，强摘的瓜不会甜。 嗯， 那卢秀燕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和做法，你不如把他让他在中部的这个地区中南部，让他把他当成一个浮选的定位，而不是把他搅进来这一池春水，会更麻烦、嗯。 好，但看起来呢，卢秀燕呢跟韩国瑜呢都是很重要的风向球，但他们要挺谁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表态。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召开羁押庭重审，云林县议长沈宗龙走出休息室，高举双手踏步伸展。羁押庭从15号晚间9点半持续到16号清晨5点半，马拉松式的激烈攻防长达8小时。被裁定收押的沈宗龙不出法庭时，脸上没有他的妻子得知结果，神情落寞，大车离去。 在这种裁定，你有什么看法不？ 检察官这边呢有提出相当多的事证了哈，那也是基于侦查不公开就不能一一细说，但这些举证都已经让这个合议庭的法官哈认为这个已经构成了这个羁押的原因跟必要性了。 检察官从扣案物中找到新事证，沈宗龙也成为九合一大选后第二位遭收押的议长。 我想我还是表达哈尊重司法，也希望司法哈勿忘勿纵了哈，也不要冤枉好人。 行贿的人羁押，但是对收贿的人是交保释放哈，已经扫地的那个司法尊严哈，仲裁一角。今天早上这样的裁定，正义哈。迟来总比不来好了。 云林县民进党部出面呼吁司法加油，检方调查风电集团涉嫌透过下游厂商再把工程发包给中姓男子，借由交付工程款项时夹带汇款进到与中姓男子友好的沈宗龙口袋。审议庭最后裁定两人收押禁见，同时禁止接见通信、阅览书报跟观看电视，避免两人接触外界资讯。三立新闻六一的云林报道。 如何去教育他们？可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 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新住民范小姐单亲抚养三个孩子，为了孩子升学，她提醒推销员花了13万买教材分期付款，但她控诉事后发现不合适，却无法解约，还收到融资公司的强制执行书。 这样子放着这样的单子给我签，完全我搞不清楚有这张，因为签完合约，这合约书他没当场给我，他要拿回去公司。 范小姐控诉她在2010年9月签约买教材，业者却在一个月后才寄来合约书，早就过了7天审阅期，无法解约。 因为本来我就是有事陆陆续续打电话给老王小姐，想拜托她帮忙解约，啊，她有时候她说她在山上，不然她说她开会之后就过了，啊，后来她就说好，妈妈这不能退。 即便向消保官申诉调解，但业者认为购买当下他们就已经交付教材，产品也没有瑕疵。至于分期付款，是由第三方公司负责，致电当初的销售公司，他表示自己只是代销，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当时只是帮他代销行销而已。 教育部则表示，这类教材消费纠纷层出不穷，将会修订规范遏制。 那未来我们也在会订第一个地形化契约，那里面就是针对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都会有在里面说清。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长邱义胜，他跑去哪里呢？跑去访中，访中见了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居然见的是上海市委的统战部长，欸，见到统战部长说什么呢？好，现在邱义胜说没有啦，只是老朋友见面而已，而且说只是单纯的城市交流，有这么单纯吗？我们一起来看。 不管是对镜头比耶，还是和所谓的好朋友合影留念，国民党桃园市议长邱义胜率团到中国爬爬灶，还特别安排和上海的统战部长陈通会面，更在脸书po文直喊两岸回春。 议长带一挂人去搞统战比耶交流，这不是叫做统战，无啥物叫做统战。 现在未来这种附和中国统战的行为会是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要尽速修订关于代理人法的相关法律。 不止明代看不下去，激进党更喊话要政府硬起来，因为就连中国国台办管辖的中国台湾网也报道，这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上海迎来的第一个台湾县市议会访团参访。 那纯粹是一个城市交流，有新人他要去做文章，他要去想入非非，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只要两岸任何的交流，我相信民进党都是一定反对的了，而且还一定是抹红。正常的交流我们国民党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见。 朱立伦站稳立场说两岸交流没问题，但中共对台穷兵黩武，蓝营政治人物却不时到中国和统战单位黏紧紧，自己贴上红标签，也难怪被质疑国民党上下抢当统战样板。三讯侯厂王家宏台北桃园怎么 了？我们请教博文哥，他们说是正常交流呢？ 我是认为这样啊，就是说现在两岸的气氛真的，包括这个共机绕台，包括我们很多的商品被片面的断然的，然后就这个拒绝往来。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从来不反对说这个台湾跟中国之间有一些交流，嗯，但是如果这个交流能够过去那边，你是真的能够表达台湾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民对你中国 在这个民生、经济、经贸上，或者是在国际空间上吃我们豆腐，搞得我们断交，或者共机不断扰台，影响到台湾的这个股市啊，或者影响到台湾的经济面。假设交流是能够坦诚的去讲出台湾人民的心声，那我认为这个交流是有意义的。但是假设你就在这个两岸，这个中国对台湾气氛这么差的情况之下，然后你浩浩荡荡率团去那边，可是真正该讲的事情也不敢讲，然后呢一昧的附和他们的统战部门，这个陈通他就是统战部部长、啊 不是啊，统战你过去你说你要交流，交流什么城市交流 啊你是要讲鱼讲虾讲农产品吗？你、啊、不是就讲统战吗？ 对、啊、那你对那没有关系，我认为就算具体的假设你真的能够讲出一些什么或者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但问题是我看国民党的这个如过江之鲫的这种参访团过去那边、哦都好像在听讯一样，基本上如果你能够真的就是说站在对等尊严的立场上去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我倒觉得这也没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去拒绝这样的交流啊。但是如果去你什么也不敢讲啊，只是当人家统战样板，然后让他们的媒体哦上他们新闻说，你看我们上海防疫很成功，台湾第一批来的这个参访团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就是变成背板，变成样板，变成统战工具而已啊。 好，所以请教金明哥，您也在现场哦？ 我在现场。 所以你们有见到统战部长他说 了？我见到他，当然我知道议长就是跟他说，能不能帮忙照顾我们的台商，还有我们的这个台生，还有我们的这个台商台生的这个眷属，还有台干。那我觉得这是对台湾的这个民众，有很多人比如说在上海工作，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单纯的一个城市交流。那他是上陈通是上海市委常委，也是上海市的这个统战部部长。那不管他是上海市的还是全中国大陆的中国统战部长，这也不能代表什么。我们去那边也没有说哎，我们现在开始商量怎么样的军演如何如何什么如何，然后他们怎么统战我。会个面表达两岸彼此之间的一个善意。那他接见这个我们邱毅正议长率领的这个我们桃园市议会的18个议员的这个访问团，也包括我本人在内，那在那边会面，然后这个一个晚宴接待，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被统战了吗？我不觉得被统战啦、啊。 可是你们见的人就是统战部长吗？ 他讲他的啊，我讲我的。为什么要这个？我不懂激进党和绿营的人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keep 不补的。然后这样子，那难道我们一直在讲的交流总比交恶好？那这个交流总比这个整个，然后要翻脸相向，然后要整个样子互相 keep 不补的对这个对方吗？我觉得激进党和绿营因为政治形态、意识形态跟政治党不想去没有关系，现在去也没有犯法、啊。我们而且在那边。要求说在城市的这个观察当中，我们去访问了很多的这个街道，我们去参访了很多的这个街道和一些地方，包括杨浦区啦、包括静安区啦，看了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包括怎么如何照顾银发族这一些市政的这个建设，又没有讲什么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讲到台海两岸的什么敏感的一个神经，所以我觉得想太多了吧，他又没有怎么样，所以如果说这个要禁绝的话，好啊，那国家是不是要修法？要不要是不是要立法？不是之前有什么反渗透法要去应对的老共的反分裂法？那要修法，那是不是要取得全中华民国2400万的这个同胞大家的怎么样的一个同一致的共识？说好，以后都不要去中国大陆，不管你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跟层级，包括老百姓在内，都不要去，不要三通，不要直航，就什么都不要过去，不要旅游，不要探亲，什么都不要去，不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行之有年，从至少从2008年全面开放。三通交流以来，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今天觉得很理直气壮，可以站得直坐得正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我们也没被统战什么，他们哪门子统战到我们什么、啊、而彼此互相表达你要怎么做，然后我们怎么做，然后在城市之间怎么样好做好这个对口，然后扮演照顾好台湾有台湾民众的这个角色、这我觉得有什么好干嘛？何必把这个老样子的红帽子跟这个红戏法再变出来？我觉得都是老梗 刚刚静平哥讲的那一段，我以为是陈玉珍上身了，吓我一大跳。但要请教黄哥，你看啊、哦，刚刚静平议员这样讲啊、哦，统战部长啊，我们就是各讲各的，那不是啊？他不是说他们去交流吗？ 我觉得哈、哦，交流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交流可以有选择。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点，第一个，这样的交流对我们国家是不是有利？第二个，再看小一点，对国民党到底是？选举是加分还是扣分哈、哦、就你桃园市议会我也不认为说几个市议员去可以把台湾给卖掉或怎么样、就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种交流就是大家见见面大堆头大拜拜吃吃喝喝彼此认识一下交换名片就很了不起了。 对。 你说能起到什么实际上的作用，真正帮助台商多少，然后考察什么市政哈、哦、我觉得也未必啦哈、哦。好，但是可不可以有选择，可以有选择。站在中国的立场，因为他要对台湾做统战、所以你只要有台湾一定层级的人去，那他的统战部 一定会要求跟你见面，嗯，台办也一定会要求跟你见面，那你这边可不可以拒绝？嗯，你可以拒绝。好，我的问题就是，那你为什么我可以选择跟台办见面，因为台办是负责跟台湾的联系嘛、嗯、那我为什么要跟统战部见面？我可以拒绝说，哎、欸、这个我们不方便见、 嗯、他们就觉得没什么啊，我们也是交流而已、啊、 不是，是觉得没什么，还是你拒绝之后人家就不让你去、嗯、但是你很想去，嗯，哦，这个我觉得只有邱毅胜知道。所以统战部可不可以拒，你可不可以拒绝跟他见面？当然可以啊，说嗯，我们不要跟你见，不方便哦，这个回去的话会造成我们国内的困扰，这个我们不要见面哦。当然我也知道这样见一个面统战不了嘛，可是他的目的不在于统战你，他的目的是在于利用统战部跟桃园市议会的议员见面，他在做国内做他的大内宣嘛， 样板就出来了， 就是样板嘛，就是变成人家宣传的工具嘛、嗯哦、这是对整体国家。另外这个时候在今年，其实今年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13号因为都进入选举、哦、你这样子去中国到底对国民党选举是加分还是扣分、嗯、从朱立伦刚刚的说法，他认为朱立伦显然认为这对国民党是加分的哦，因为这他认为国民党还是在选举的时候可以打两岸红利这一张牌、嗯嗯嗯、可是站在不管是绿营的支持者或者说其他人，他可能会觉得说这样未必是加分，搞不好甚至还有扣分，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跟中国走那么近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要去评估的啦。法律的确没有禁止县市议会议员去交流啊，没有错啊齁、哦嗯。那我也不觉得他们这样去就会什么出卖台湾或什么齁、哦。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整体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好的，还有对于国民党利益是不是加分的，嗯，我觉得这是不只是国民党支持者，甚至我觉得所有的选民你都要想清楚，就是一个政党为什么他有一部分的人他很喜欢往中国去跑、嗯、你说要考察市政，嗯，那日本不能考察吗、嗯、哦，如果要照顾银发族，我想全世界银发族照顾最好就日本了，对不对？日本不止政府政策照顾，他还有很多生活小东西都有帮银发族考虑到，那为什么不去日本交流？去飞上海跟飞东京时间也没差多少啊、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整个政党的集体形象，它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人，而是长期以来一段时间可能累积很多人，他的集体形象给选民的印象就是你这个政党，他选民自然心中会有印象说，哎，这个党为什么那么喜欢去中国、嗯、有时候不是说别人去给你扣红帽子或抹红你、嗯、是因为你们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去中国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要考虑，当然如果国民党觉得这样加分要继续做我也没意见、嗯、因为只要不违法情况之下，那这个最后就是选民用选票来决定、嗯、认为这样的做法到底好或不好嘛。 好，所以到底是为了台湾好还是为了国民党自己好呢？请教一下慧珍姐哦。你看哦，包括最近呢，我们说、哦、这个中国的动作嘛，在这个选举之前可能动作都蛮多的、嗯、高金素梅呢不是前几天质询了行政院长这个陈建仁吗？中共给的稿子他反呛说，简报有英文难道就亲美吗？诶，现在态度是怎么样？完全都演都不演，而且还要变吗？ 他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说你简报里面出现简体字，而是你的用字。比如说像雷根总统，全台湾人大家都讲雷根总统，谁会用李根啊？嗯，什么李根啊、嗯？就是他的用字会让人家怀疑到说，你根本是拿中共的资料，然后来质问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行政院长，然后你的身份还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嗯、所以大家才会认为说你的用词遣词各个方面已经不是一个可能只是参考这个所谓的简体字的资料而已，而且就算你是参考简体字资料，你应该也会用雷根总统吧？你怎么会等于是一个字不变的来用？第二件事情，他说难道讲英文里面文件里面就是亲美吗？全台湾会有人反对亲美吗？第二个，英文是全世界共通语言，你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人要沟通都是讲英文啊，这是国际语言，这跟你讲的那个简体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另外一个是我个人认为哦，其实高金素梅在整场的一个质询里面，让我最没有办法接受是，他把台湾跟美国的合作一个学人计划可以变成是我们台湾被美国控制，诶，那什么样的人会把这个两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的这样的合作计划对等的一个合作计划会矮化成是说我们被美国控制？你完全就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希望把台湾矮化成是中国中共一省的一部分、嗯、所以你才会说，哎呀，那你怎么可以，你明明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去跟美国有这个相关的计划？所以你才会用这样的角度来解遗憾。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高金素梅从过往，包括你看2008年他去参加北京奥运，人家现在把他过往跟中国的一些很亲密的这个相关的交流 包括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高唱我们都是一家人，2009年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见面，2019年出席两岸关系民族复兴座谈会，然后呢跟中国的国家政协主席汪洋见面。所以换句话说，你从头到尾跟中国的关系是理不清啊，那你却现在又让人家质疑说，诶，你这所有在国会殿堂散布以美论，不就是变成是有点是中共代理人的那样子一个情况存在吗？另外一个讲到邱进存带这个相关议员到上海去进行 邱医生 啊，邱医生、嗯、对进行相关的一个参访行程哦。我就不要先从、嗯、是不是讲到中国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敌意、嗯、我光就所谓参访的价值性这件事情来讨论。前一阵子中国才发生白发革命、欸、嗯白发革命是他们把对是他们把他们的健保原本200多块可以认列了变成砍到只剩三分之一、欸嗯、中国的银发族都气愤到、哦、已经在走上街头不断去抗议，几万人几十万人各个省各个城市，然后呢变成是一个形成了白发革命，结果我们现在要率团去参加中共看一下他们怎么照顾银发族吗、嗯、我们台湾的银发族想要被让中国这样类似的照顾方式吗？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参访的价值存在、嗯、你们去这个时间点去纯粹只是别人的样板，中共的样板，什么样板呢？就算我现在所有飞弹对着台湾，就算我们不断军机绕台，就算我去发表这一些所谓的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呢绝对不准所谓武力犯台、不准就是让台湾有独立的情况存在的话，这些言论都是对于台湾的主权进行一个侵害。嗯，但是诶，我手一招还是有很多的中国台湾的一个民意代表愿意跟着团去那边。嗯，你当然可以说是对等交流、嗯、但是看在他们的眼里，看在绝大多数外国人眼里，你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应和跟他们里应外合嘛、嗯、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智，就算你的意愿你本身的性格并不是想要去跪求中国或者是舔共，但是没有办法去摆脱掉被成为中共大外宣的一个样板、嗯、 好，所以请教一下智深哥，你看哦，中国最近一连串做出统战动作，包括邱医生去了嘛，包括什么呢？洪都拉斯事件，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白带鱼、竹甲鱼食物，那放毒之后又给你解毒，但是如果你不解毒的话，你可能就中毒咯。好，包括藻内应的情况多夸张，现在统战的花样多到已经连欧布莱恩的文字都可以给你撰写然后再发出去哦。 所以看到中国它其实从今年开始哦，两手的策略其实在变形，一个就是这种大统战策略、嗯、刚刚提到的，其实二月初大家记不记得，本来这个中国近六十几样的这个农产品突然间二月初全部解放、嗯、包括这个金酒、嗯、那昨前两天又解掉这个白带鱼跟竹甲鱼、嗯、所以你看到说诶它似乎刚刚讲放毒之后再解毒，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咯。然后开始，你记不记得从国民党的这个从洪秀柱，然后到夏立言，然后到、嗯、这个冯光山有团去，然后到基层里长，现在到这个议长，洋洋洒洒，陆陆续续，哦，络绎不绝，行硕成好像两边哦交流的很频繁，然后很和平的样子，完完全全忘了他后面包藏祸心的这种对于台湾的统一的一个企图，这是一个面向。他在干什么？他在假装自己是和平的小白兔、嗯嗯。可是另外一边，其实他在做什么？其实我看到很诡异的是，你从二月开始，你不断各式各样的以美论不断的被散播出来。刚刚高金这种在国会殿堂上面的这种所谓的质询的方式，这让人傻眼、哦、你照稿念，你至少你也知道雷根跟李根的差别吧？哦、那你还强词夺理，那更不用讲，他还记忆犹新。二月中下旬的时候，蔡正元拿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广播的节目的这主持人的讲法、嗯、Twitter 拿来大肆的炒作毁台论、以美论， 对， 没完。现在连 O'Brien 都被拿来作为操作的一个样板哦，一个这个把戏。你看 O'Brien 讲的是什么东西 ？O'Brien 在讲的是说，事实上他在讲的是讲全世界唯一有可能摧毁台湾、唯一有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只有中共跟习近平。而在这个动武的过程当中，你台积电可能或者所有的台湾基础设施，因为我们要抵抗嘛， 对， 都可能会被遭到摧毁。 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迫不得已，你可能要去做一些不让中国得逞的状况，结果被倒推说，哦，变成是美，这个奥巴马说，美国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的时候，他要把台积电毁掉。 哦，直接断章取义，简单明了的讲，就是一个毁台论、一个毁台湾，而且毁台积电论调，而且从美国的前国安顾问的口中讲出来，而且大肆的在各种不同的媒体报章上面去散播。昨天欧布兰自己已经出来讲了，他说：“你看他讲什么？他讲说，只有习近平跟中共可能毁台。他里面讲的其实是因为要保护台湾，所以他更积极的呼吁要让台湾变成豪猪，更呼吁拜登政府要更多的授给台湾各式各样的防御性武器，不要让中共得逞。而中共得逞的情况之下，台积电会被摧毁。可以简化成毁。”毁灭台积电， 去头去尾取中间。 对对对对，好，那这样说，你看他突然澄清喽，可是还是蔡正元。我刚刚看，蔡正元到就刚刚前一两个小时还在发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文章讯息，在讲说，你看，就是这些美国人居心叵测要毁灭台湾。他上一次 Twitter 的事情还没完没了，现在又来一个 O'Brien， 他是跟美国人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还是说他就真的？一定要坐实这种以美毁台的这种论调，让大家感到恐慌，感到惊恐啊！再回头看看，好像国民党跟北京、跟中国这个互动的很不错，这样是不是比较？这样是原来一个是要这样子做，创造以美的一个状况，然后创造一个恐战的状况。你以为这样结束吗？没有哦，其实不只是在这种以美恐战，他现在连各式各样的假讯息。都铺天盖地的而来，选举还没开始，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还不晓得在哪里，赖清德副总统也才刚刚领表而已，结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被引用、不知来源被引用的新闻，被台湾的新闻媒体引用，引用什么？引用、某位网友，网友都是谁也不重要，他也不去查证，就直接讲说，赖清德副总统的这个大儿子、二儿子在美国都要不就是已经有这个美国的公民证，要不就是有居留权等等的。那如果赖清德当上总统的话，那两岸会走向武力冲突。那武力冲突的结果，赖清德因为他的儿子都在美国，他可以移情可以绕跑，留下台湾人受苦受难，完全不用查证，完全不用询问。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在媒体上面大放厥词。第一，大其实也出来澄，民进党也出来澄清了，赖清德的这个大儿子，他当然在美国，但是没有拿到美国的公民权， 对， 未来还是会回来台湾。二儿子是根本已经回来台湾了。Hello， 这些东西要澄清、要查证，没有这么困难。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特定的媒体会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散播，而且这是变成这个变成什么工厂的统一战线。一个媒体散播出来之后，用说所谓的某个网友、某个引述，开始在各式各样的群组里面铺天盖地的散播，变成假讯息的方式在散播，像不像什么？像不像2018年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那时候一大些铺天盖地的假讯息，从汹涌而来？现在才三月。我们要到明年一月才选举，这些假讯息的不断的传播，到底要破坏台湾多少的团结，到底有多少要去做这种渗透，其实这是大家非常要关心的。 好，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忽视这样的渗透啊！现在民进党呢，现在要反击，他们说什么呢？必要的时候不排除要来提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深山蜜水溪流中放流台湾樱花勾五龟。 Hello，Hello， 谢谢你们啊！ 在此之前，工作人员得先挺过长途跋山涉水、负重前行的难关。为了克服鱼类长期运输不易存活的困难，首度采用运送鲑鱼发炎软。埋设透着缝隙的小塑胶篮，石头层层叠叠盖一个家，就等时机成熟。 翻软用石头去做保护嘛。然后等它长大的时候，它就会游出来，从那一个小闸门可以出来。 雪霸国家公园监测有国宝鱼之称的台湾樱花勾吻龟富裕有成，野外族群数量创历史新高，目前总计15374尾，数量已达过往60倍之多。 我们会以数量取胜，可能说1000颗的鱼卵，可能只要繁衍出100只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是成功了。 目前鲑鱼主要分布范围七家湾溪及合欢溪流域，有稳定族群，显示鲑鱼族群已经能在野外健康成长与自我繁衍。三立新闻黄孟珍、苗栗报道。 这就是我们的精品墙，那就是很多女生的用品， 一整柜的精品包包，各式保养品，要什么有什么，重点还是架上这些，通通手工制作。 拿出美工刀，一笔一画割出雏形。一台宾士车经过巧手整顿后，就能开上路。原来这些全都是纸扎作品，让逝者在天上一样能过着贵妇般的生活。 那你像这时候清明的时候呢，这种东西就一定…… 如果生前没能完成的遗憾是当老板、老板娘，超精致的咖啡厅、称重器材、咖啡豆一清二楚，还有台湾人最爱的手摇饮料，在天上也能开店。 我们会依照我们设计师制作的时间，那大概是1000元到3万块都有，我们会一直更新，然后像我们的信卡换成 5G 的。 随着人们的喜好，纸扎业者也跟上流行，不止 3C 产品要做到最新机种，民众近年来喜欢户外活动，帐篷、露营车应有尽有。 因为疫情解封了，所以很多旅行族的东西也很多人开始在订购，就是他们可以出国旅游，那我们旅行组有行李箱，然后小背包，还有一些护照。基本上只要是有图片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图案，然后去找适合的纸模去制作。 清明节就要到了，纸扎业者加班 ING， 就是要赶出样样商品，也跟上时代潮流。三选黄彦杰来自新北采访报道。 行驶在海面上，好几艘巡防艇在一旁护送。原来这艘船搁浅在中国海域，一度还被带回中国。 要注意安全，前面有抽沙船。 阿塞，你的头像抽沙呀？ 头像有大船。 哎， 靠这里！ 金门海巡队巡防艇一路由海岸中线借护大龙号返航金门海域。时间晚回到大龙号动力全失，搁浅在中国附近海域。原来14号下午3点，金门籍渔船大龙号因为引擎故障导致搁浅在中国大伯岛浅礁。船上有2名船员，由于位在中国海域内，中国海警要登检大龙号，马上求助海巡署。海巡署派出巡防艇，只是到了附近海域，却找不到船，无线电也没有回应。原来渔船和船员都被中国海警带回，所幸最后没有发现不法事证，顺利被放行。 如果在海上发生任何事故的时候，可以立即拨打我们海巡的118服务专线。那这时候我们会调派，就事故的地点调派线上的巡防艇前往协助。 海巡艇在海岸中线接到大龙号，立刻护卫他安全返航，抵达金门，结束这场船难惊魂。三立新闻叶继豪、胡家珍金门采访报道。 单手扶着耳机，越唱越陶醉。有全台最美里长称号的陈子瑜，15号在脸书放上唱歌片段，让粉丝暴动了。歌声情感丰沛，陈子瑜的超甜嗓音让不少粉丝被电晕。他也发文表示，刹那间以为回到大学时在热音社唱歌的时候，也说自己一直很喜欢纯粹唱歌的感觉，直言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影片曝光不到24小时就有破万粉丝按赞，网友纷纷留言永福里垃圾车的音乐可以换了，还有人大喊恋爱了，说被歌声融化，还有人意犹未尽敲完点歌雾妹子酱。事实上，陈子瑜先前发放个人限量年历时也曾秀过歌喉，当时写真年历还被抢翻。自从选上里长后， 好，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小英总统要访美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要选举了嘛。离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鬼赖论。好，我们请教一下晃哥。现在民进党呢也做出了反击，要成立认知作战防范专业小组，专案小组积极反击。包括他们说必要的时候不排除要来做提告，这是一个宣誓决心吗？ 对，这当然是一个宣誓决心，但是提告我觉得可能用处不大，因为我在猜这些源头可能都来自于境外的 IP，有可能根本不是台湾人，那而且时间很巧合，就是在赖清德昨天去登记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就大批的出现了，这个是显然准备很久，虽然都造假，但是造假有时候也要准备一下嘛，第一个造假说这个赖清德母亲是靠娘家赞助才把六个子女养大，其实我觉得我先讲结论了，这些其实我觉得伤不了赖清德，也反而帮助大家更了解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我们知道他是万里人，他爸爸是矿工，那在一次不幸的事件上升之后，剩下妈妈独立抚养六个小孩。好，事实是赖清德妈妈没有接受娘家的帮助，是自己打零工啊，帮忙把六个小孩养大啊。如果就算接受娘家的帮助又怎么样？他有去抢吗？那娘家有能力也愿意帮助他照顾自己的女儿，难道不对吗？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好，再来看这一个， 这个也很离谱哈。说讲到赖清德的这个国三的时候，因为盲肠炎，因为家里穷嘛，要开刀嘛，那没有钱， 对， 那老师班导师呢就找其他同学募款，然后呢给他去开刀，去给他医药费，然后可是赖清德呢却这个当他主导啊，这个军功叫年改，把国三老师，意思说他这个忘恩负义，把国三老师的年金退休年金给砍了哈、嗯。事实是老师有募款没错、嗯，因为后来桂雅昨天他以前做专利的时候访问过这个老师，好、嗯嗯哦，老师有募款，但是赖清德家妈妈没有收， 嗯， 没有收这个钱，好、哦，而且年改我们都知道不是针对他的老师，是所有军功教一体使用，好、嗯，这个好、哦，那另外这个也是离谱，讲到他的。太太，赖清德太太原本是在台电的台南营业所，可是在赖清德当选台南市长之后，虽然台南市长不管台电，但是为了避嫌，他的太太特别请调在高雄的新达火力发电厂、嗯哦。你知道从台南市的市区开车到新达大概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他原本可能开车可能半小时就到了，他等于现在 double 的时间去上班，然后还污蔑说他比一般公务员薪水多三倍。我家后看看台积啦，台电反正该领多少钱，什么值得领多少钱，那个都是公定价，大家都问得到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造谣抹黑。好，再来，啊，这个刚刚这个志胜讲过了，说两个儿子在美国拿到永久居留权，其实都没有，其实完全没有哈、那讲美国人的阿公马英九如果自认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他们全家都美国人，连最后加入他们家庭成员马维忠的先生，他女婿都是美国人啊。好，如果要比美国人，大概马英九是历届中华民国当过总统人家族里面最多美国人的一个。好，好，那另外这个是说啊，他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呢，会用武力，然后跑到美国伊清哈。啊，赖清德讲过100次，他就走蔡英文路线嘛，就四个坚持嘛。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抹黑哦，我认为他不止伤不了赖清德，反而帮助原本可能对赖清德不是很熟悉的人，你去更进一步了解赖清德。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可能不知道他爸爸以前是矿工、可能不知道他们家以前很贫困、那我觉得利用这个说明，然后帮助他大家去了解赖清德、其实我都怀疑这个叫做洛杉矶的人、到底是你是猪队友还是神对手呢？所以我觉得，但是这样的抹黑接下来一定会更多，而且手法会越来越精进。所以民进党成立跨各部门的这个反抹黑的小组哈，这是必要的，因为接下来选举类似这样的抹黑，而且可能是有系统性、有组织性的，它只会越来越多。 好，所以请教伯恩哥哦，因为你看这样蛮恐怖的，算系列报道哦。你看杨雅哲导演就说了，转传倒霉一整年啦，现在网络上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毁赖论哦。是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热心的泛蓝人士哈，其实你不讲则已啊，一讲我都觉得实在是太打脸了。你知道我们只要稍微哦，这个记忆力不用太好。你刚讲到说这个赖清德两个儿子什么，一个说什么拿到美国公民权，一个是美国居留权，这根本就鬼扯，根本没有这件事。可是这件事让大家想起什么，你知道吗？ 啊，马英九他们。 马英九的绿卡到现在还没解决，我坦白讲这是实在话，因为他已经退咖，我公退咖，所以我也不想太严格追究他。可是所有不管男绿，所有是居留权的放弃，只有马英九是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所以马英九的居留权到现在有问题耶，我都不要去扯他其他什么他的这个家人啊，都是美国人，那就算退一万步讲，都是他其他家人的事情，为自己负责。但是他自己的部分他解释不清楚，我们是有资格去问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你竟然还有美国居留权，到现在解释不清楚，这很丢脸。第二个，我觉得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讯息哦，我们不能小看。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尤其是中央层级的选举，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其实我们都不用讳言，中国的势力就是结合一些境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网络系统，其实对台湾是会发动攻击的。过去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你看第一时间他抓紧啊，昨天第一时间这个赖清德他才刚登记，坦白讲登记都还没正式提名哦，攻势就已经这么凌厉了，你就想看后续会有多可怕。昨天他登记第一时间这个讯息马上就出来，然后呢马上洪都拉斯就传出说断交，这是有一套有系统的在针对赖清德在做相关的这个攻击跟这个防堵他能够当选，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这是不是可以解读说赖清德真的蛮强，国民党真的是蛮强？ 我认为真的就是赖清德他展现他的实力，你想看昨天他光是领表而已哦，领表而已他就滔滔不绝讲出一套他对两岸国际外交跟台湾现世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这个坦白讲，站在总统的格局来讲，你保怪侯友宜昨天 3点多早餐店还在休息中，两名年轻男子出现。 其中一个跨越铁链锁定监台，接下来他的举动令人不解又作呕。 都玩到了这辈子不会来自己家， 竟然特地闯入店家，刻意朝监台旁小便，还不时传出嬉闹笑声。 今天煮饭给人煮特别的味道，你干嘛今天饭给人在收啊？ 那他们便尿的时候嘻嘻哈，而且还讲说：“哦，我要这边在这边留下他专属的味道。” 等早餐店业者准备上工时，闻到恶臭味调阅监视器的画面，难以置信。 浓浓很浓的臭味，然后寻到臭味去找，发现地上一滩的